啦，咁啊讲下呢套，哇，喺即系唔喺日本啊，都唔会咁快睇得到嘅《五印运二》啦。 冇错啊，即系开心。咁咧，我就喺边度睇咧？我喺新宿睇。咁我新宿，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咪讲过有笪地方咪打 AR VR 咧？ 嗯， 嗰嚿嘢其实前面咧就系哥斯拉酒店。 嗯，系啊， 有个系啦，好出名啦， 哥斯拉嚟嘅哥斯拉。 系啦，咁哥斯拉酒店侧边咧。我就不過好似都開咗好耐啦，咁唔係新嘅。不過即係如果你話兩三年前，我唔知道嗰度戲院，咁又係 Toho 嘅，即係 Toho 個 brand， 咁啊 Toho Cinema 上嘢咁樣。我唔知上嘢英文點講咧 ，Limbo 嗰只 Limbo 咁樣嘅，咁啊上去就一樣冇變啦。 嘢咧，嗰度唔係新宿嚟嘅咩？ 係啊，咁我噏錯，屍殺片場先上嘢，咁佢嗰度係啊 ，Toho 就咩新宿 S， 我唔識讀啊新宿，咁樣係啦，新宿應該新宿，即係我睇人民意嘅新宿就嗰度，咁啊價鐵價不二啦，千八蚊。 你嗰度其實係歌舞伎町嘅一部分嚟嘅， 一條街即係叫一番街行前少少就見㗎啦。系啦，系啦，咁都 好多人以為嗰度係鹹濕架布嘅，其實嗰度 其實係啊， 除咗鹹濕架布之外咧，係一個文化中心嚟。 係 嗰度其實有劇院又定，即係劇院意思真係做畫，即係做劇嗰啲劇院。 係 都有。 咁同埋嗰度話多牛郎嘅啫，但係實情如果你玩邪咧，就一路要落到去四番街、五番街先有。 哇！咁熟嘅你啊， 略知一二啦。 我唔知啊，呢啲 係啊，咁樣 我都唔知啊。 系啊，大旺嘅，咁你知道新宿一出嗰个叫东口啊，就几咁夸张嗰啲人流。 我去探阿托也哥啊嘛，顺便啊。 冇，我都知道。呢个回忆呢、這个呢、這个真 OK 呢、這个。托也哥真系 OK， 有噶，真有得玩噶，有噶，即系冇科冇情，冇情讲 嗰 啲嘢见嘅。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啊，落亦不絕，咁亦都叫做又擴闊咗條路嘅。而家咁啊，見就哇，咁啲人即係好旺場。夜晚我都差唔多九點幾十點先行到過去，都爆曬人。咁上個戲院就大啦，亦都樓底高啦。咁啊，跟住又自動售票啦。咁我即睇睇《銀魂二》啦。咁因為我就撚過日本朋友，就係、是、其實就係我帶月餅探佢嗰、那個。咁佢係 working holiday 喺日本做嘢嘅呢一年。咁啊，見到佢 喺日本嘅朋友咧，即係識講中文嘅中香港人。 唔係佢直頭香港人嚟嘅，不過佢日文係超級流利。 咁 佢喺日本公司翻工嘅。係啦，咁因為我諗佢屍殺片場，我第二日就自己睇嘛。咁屍殺片場啊，我唔識日文都睇得明啦。咁但係《銀魂》我唔識笑嘛， 點解 用佢個 片場反而係唔識日文都睇得明咧？ 睇得咪睇得明啊，好簡單嘅，係係係， 即 係啲角色都好關，好簡單。 要嘅，即係佢啲對白。 係啊，或者我有限日語我都聽得懂咯，同埋佢成日喺度嗌啊、驚呼啫嘛，佢冇咩講嘅真係。咁啊呢個後話，所以即刻我哋都會講埋試下片場啊。咁啊而家先講《銀魂二》先啦。咁啊一正咧嗱，記住 Toho Cinema 咧，不嬲我咪話咧，佢一開波咪會有啲公仔咧，係個人就笠住個頭，譬如笠住個爆谷頭，笠住個攝木機頭，咁樣就會用啲 drama 默劇， 叫你唔好偷拍。 神道就冇錯。咁啊不嬲佢呢個波啦，咁啊唔好偷拍，跟住有差佬走出嚟又喺度有啲動作跳舞捉下去咁，跟住就叫你，喂唔好偷拍，唔好踢燈咁樣。咁啊玩完呢個出片頭，咁啊片頭我記得好似帕拉蒙嘅其實，佢個發行啊國際發行。咁點知玩完個帕拉蒙片頭咧，正常就到正片啦。點知一到正片咧，佢就係影住個戲院。咁戲院入面咧係又係有個嗰啲爆谷同埋嗰個攝錄機頭。但後面就企咗 Q 太郎，即係意思銀魂入面嗰隻 Q 太郎，同埋有呢、這個係啦，同埋有呢個貴小，即係貴小三貴小太郎，即係養住 Q 太郎嗰個劍客，咁佢喺度偷拍，跟住嗰隻嘢走出嚟就拉佢，咁佢個 Q 太郎仲揸住嗰個，你知道 Q 太郎唔講嘢噶嘛，揸個故事牌噶嘛，跟住又揸個故事牌又咩咁樣，咁跟住後屘最後就喺度搞搞笑笑，咁佢就先第一惡搞就玩咗 Toho 呢段之前嘅片嘅，咁我都有驚喜，咁呢段片我唔知道，我懷疑香港播會冇咗嘅。咁因為呢個係 for T， 我唔知係咪 for Toho 戲院先讀。 即係你意思呢段嘢唔係佢套戲嘅一部分嚟㗎？ 喺前面咯，但我喺戲係好明顯係戲一部分啦，因為佢係貴小太郎同埋 Q 太郎喺度玩啊嘛，即係銀魂嘅角色融咗入去。 咁正式上畫嘅時候會唔會冇咗呢段嘢嘅咧？ 係啊，我就懷疑香港就可能未必有啊。咁我但我又都掌握唔到會唔會日本第二個院線就冇呢段咧？咁我唔知道。但係就我睇呢個就驚喜嘅，係啦，一出呢個啲人即刻笑啦，搞嘢嘅。咁又搞嘢完之後咧，出完個派蒙 logo 咧，就見到萬事屋。咁但係見萬小屋咧定鏡喎， 就似係啲片咧，明明 zoom in 緊，突然之間窒格， 嗯， 即係釘咗個格喺度，咁然後就出 VO， 咁 VO 係邊個咧 ？VO 其實就係小栗旬，即係阿銀時啦，就管田將輝，即係志村新八啦，同埋橋本環奈，咁但係三個人嘅 VO 咧，就永遠個鏡頭影住個晚小嘅啫，咁而嗰三個人講嘅嘢咧，原來又唔係做緊銀時，唔係做緊志村新八同埋神樂喎，佢三個其實係講緊自己嘅，咁佢係嗰啲爛嘴嘅 get 咧就好快嘅，咁就三個喺度互相挖苦緊而家呢個即係自己呢、這個即係自己個身份喺日本影壇，但係就接咗銀魂呢個 job 帶出嚟衍生嘅一啲惡搞嘢，咁 so far 我日。語有限啦，但我出翻嚟即刻問個 friend 啦，佢就譬如就話我有好多人話咩橋本你橋本環奈肥咗喎，肥到咁啊變咗肥神樂啦咁樣，跟住橋本環奈又到嘴話咩越肥越好啊我咁樣嗰類，咁即係有啲咁樣嘅 get 咯，咁係咁玩，咁三個好嘴炮，咁嗰幕就全場已經笑啦，咁我玩完曬呢個咧，然後條片先喐翻，跟住然後先再出翻拍拉門片頭，即係佢玩咗片好似 double。两嘢都仲未到正片嘅咁样，咁多咗呢啲嘢恶搞， 玩半个钟呢啲先， 系啊，咁你啊知你知啦，日本睇戏嘅，你譬如十点开啦，一入到去咧，屌佢播预告片咧，即系播可能我唔知系咪院线嘅预告片，定还是同相约电影公司嘅预告片，咁播片即系播足十五分钟，头三个字都系预告片嚟，然后先再到呢啲煲完，咁所以你不嬲，如果你睇十点，你发觉十点三。仲喺戲院咧，你唔使驚，你照買飛入場冇事啊！即係往往都仲睇到套戲嘅。 都係十五到二十分鐘好長啦，你啲 好長嘅。係啊，你但係咪啊？係咪啊？不過加拿大都係咁。 唔係因為咧，你香港啲片排得密啊。 係。 即係佢真係掃地咯，唔知道排一場咁啊。咁人哋 佢要黐到好係啊， 比較 太密就冇啲咯，冇錯冇錯。 分分鐘中間有成粒鐘手彈，咁你實係佢仲點止啊？佢中間可能播一下啲。 有廣告 㗎，即係可能同隨時有個入去戲院啊，有一遊戲時間咁，大家攞個手機出嚟咁，即係贏咗係可能可以出去贏個 爆谷 食 爆谷咁樣，我係 啦，或者攞啲唔知咩嘢，即係佢係好多，跟住賣下車廣告咩，即係其實佢會前面搞下先㗎啦。 好， 咁啊，邊一啲人入去等嗰只又唔使悶啦，係咪咁？咁你唔中意睇唔中意，你咪唔係鬼喺嗰度睇咯，你可以走出去出邊去廁所啊，買嘢食啊，咁同埋你知咧啲外國嗰啲咁嘅戲院，其實佢實質嘅收益。是嚟自出面賣炮谷賣熱酒咁樣，咁佢梗係要預啲時間俾你喺出面買嘢啦。佢一佢咁密，你都冇時間出去幫襯佢，咁咪即係拆自己嚇，即係係咪先？即係佢就係想等你喺度無聊，喂咁悶嘅，咪不如出去買嘢食咯。即係可能就有少少咁嘅，有啲少少咁樣，咁或者佢都等你舒服啲可以安坐喺度啦。唉、哎，去廁所去埋去，咁先慢慢開場咁樣嚇，可能係咁啦， 冇錯， 係啦，咁香港就真係難少少，係啦， 係啦， 你睇住啲人啲頭出嚟，哦，啲人就湧入去，跟住都轉頭，哦，開場咁一密啊嘛，香港啲片即係上一個，即係佢嗰個場次密，係啊，有呢個分別。咁日本都相對可能或者冇鬼佬咁黐線嘅，個幾鐘先一場係嘛，隔咁啊，日本可能咁都有啲，起碼留翻少少時間咧，咁佢唔會話咁咩嘅。又咪有啲片長咧，就係咧，佢會休息時間嘅喎，有時日本。 系， 我都試過中間休息時間。 哦，即係會 break 嘅 ，OK。 咁即係可能佢嗰啲已經係馬拉松式嗰啲播法啦，我唔知係咪啊。有一次我睇 Eva 係咁，佢直情中間咁放，都睇歌嘅，咁放低個大佬，但係有啲人走咗去廁所，佢好搞笑，前面有個鐘喎，嘟嘟咁個，佢唔係講嘢，佢真係有個鐘喺度倒數嘅喎。系啊，好大嗰啲畫面，好大個 number 個度數咁咪，你咪自己睇住咯，咁咪啊夠鐘咪翻返嚟咯。咁對佢俾佢去廁所嘅啫，嗰啲就可能好短嘅。係。咁都好多特別嘅安排，都係貼心嘅，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唉，即係掠你水嘅啫，咁即係唔係嗰種個感覺。佢好即係令到你好可以舒服啊，可以即係睇戲睇得 enjoy 咁嘅，佢盡量 冇錯， 佢又唔係走豪華嘅，佢走好多即係諗咗好多小嘅， 係好貼心 嘅，係啊係，嗰啲唔係啲咩靚戲院，都係啲 cheap 戲院嚟嘅，但係人哋都會有啲咁嘅安排咯。 係， 嗯， 好，咁啊，跟住就講套戲啦，一開波就已經係銀時，即係正如吹啦，一開波啦，咁佢又係嗰個喺萬事屋入邊，咁啊三個就話冇啊，就有個包租婆，咁、那個包租婆近鏡就直頭等於元秋嘅。 exactly 又係嗰啲日文咧，嚇真係打到打架咯，嚇咁樣打拖咁樣，跟住嗰個係啦，咁啊銀時啊直頭個嘴又嚼曬，跟住仲俾佢就一路即係追逼住佢，係咁一個炮嘴炮鬧，咁跟住後屘銀時忍唔住想走，一走就俾佢捉住，跟住連環捶打，跟住再一個旋轉三六零直頭打落 銀時嘅， 係咁啊銀時一來個 point 唔敢還手啊，即係俾啲人圍住曬，咁佢就成個師奶潑灰話咩呢啲咩死窮鬼，即係我聽緊完聽到日文啦，係啦，死窮鬼霸咗咩三個月冇交租，咁佢啊笠曬水嘅，咁於是就即係銀時一開波就講佢窮啦，冇錢啦，咁跟住點咧？發現咗咧就有個夜場，就話要請美少女。OK， 咁於是佢就話：咁美少女點咧？咁梗係捉阿神樂過去做美少女啦。咁啊，於是就去到嗰個夜場。咁跟住就會遇上咩呢，咁遇返就不嬲冧啊銀時嗰個就即係阿志宣嗰個家姐，咁就係阿長即係長讚正美嘛，咁就不嬲索㗎啦，咁佢就又係佢認真。 上集有出過㗎。 有上集就佢記唔記得佢喺度睇龍珠呢扮嗰啲咩耳音聲㗎。波咁嗰個嘛，跟住就會有啲 get 嘅，又會拿把關刀擋住銀時咁，但係後屘放咗佢走咁樣嘅，咁亦都緊要嘅。咁跟住咁佢就係正宗日本和服嗰隻味。咁咧，阿橋本過到去玩咩咧？估唔到喎，佢竟然玩鬼娃喎，即係意思咧，真係 Annabella 喎，即係 James Wan 嗰隻喎。咁佢就明明著緊呢個紅色旗袍啦，但係個樣就係查到成個鬼娃，即係嗰隻嘢咁樣。咁我喺度咁樣，即係佢做咩佢個造型就係咁嘅。咁然後就發覺唔夠數，咁依得兩條女啫嘛。咁佢就於是就要銀時同埋阿志川都要扮女人。咁已經搞嘢㗎啦，即係笠個假髮咁啊，整大個胸咁樣。咁志川你知佢不嬲好正經㗎嘛。咁除咗副眼鏡焗住俾銀時捉佢扮女人。咁四個認真做過夜場。咁啊兼咧，另外佢嗰夜店有個店主嘅，那個店主其實就係嗰個喜劇演員咧做相声嘅伊藤二郎啊。佢有做導演嘅，咁咧做好多電視劇嘅，好好笑嘅。佢就一揾再講就日文，多不打多不多不，咁樣即係好重複嘅音係咁講，咁一揾再哇現場爆曬笑，咁我又唔係好太聽懂佢講乜，但我估到係啲蛙虎啊唔知嘅嘢，咁於是咁樣就已經好好喜劇效果，咁但係好笑在咁樣做女人啊，梗係唔想俾人知啦，點知咁啱撞到就係新盞組嗰扎人就入去夜場玩，咁就出翻曬新盞組不老嗰扎人，即係嗰啲好型嗰啲人咧，即係譬如咩吉澤亮啊，跟住啊。又即係個隊長啊，即係沖田，即係咩 佢 土方水三嗰類啊。 佢哋 聽唔到，佢唔係佢嚟到，梗係認出啦。咁認出佢哋啊，即刻扮曬，即係盡量想隱藏自己，但係認出又有啲笑位咁咯。咁但係咁都冇笑。咁啊，跟住後屘蘇花佢哋新間組冇坐低嘅，即係見到啫。咁但係最後就後屘啊走咗嘅。咁但係之後嚟咗邊個咧？嚟咗個。新盞組個你當將我唔知將軍定咩咯，即係總之新盞組最高級個人啦。咁然後佢帶咗個人，咁個人個樣都好霸氣嘅。咁啊，跟住冇乜嘢啫。咁啊嚟揀女，點知佢揀女咧，佢反而佢啊冧啊銀時喎。 咁你話佢認得出佢哋嘅？ 唔係新盞組認得出，但係新盞組後屘搞完一輪又喺度笑完就走咗嘅。發曬嗰啲人，咁但係之後就新增咗個老個阿頭，就帶咗我呢個人嚟，咁呢個人嚟到一見就冧銀時喎，咁銀時啊焗住就要坐埋側邊啦，咁跟住嗰邊就係長澤正美啦，咁其餘橋本啊咁其實同埋仲有個㗎，佢上集都有出嘅，有個係忍者啊嘛，咩元妃忍者後代。其實就下菜嚟嘅，咁啊嗰個大波嘅，特登降行對波啦咁樣，咁佢啊忍者服就緊身衫，咁啊橋本就係、是鬼娃樣啦，咁而阿銀時就金頭髮扮外國女人，咁但係自己降對假波咁樣咯，咁啊係啊長澤正美最正常嘅日本和服，咁啊跟住四個咪侍奉嗰人咯，咁都唔好笑嘅，最好笑就後屘咧就阿銀時又有啲頂撞嗰個人。咁跟住個隊長呢又打眼色叫人時唔好，咁人時又跟住唔知做乜咁樣，跟住兩邊跟住阿橋本又有啲嘢倒寫茶咁之類咁啲爛 get 嘢，咁最後先穿呢，原來佢哋用緊嗰張日元銀紙呢入面嗰個樣呢就係、是、呢個人囉，咁其實就即係佢係嗰個叫江户城嗰、那個，我唔知係咪叫將軍呢，即係佢嗰陣時嚟佢係軍閥㗎嘛，係咪你軍閥講句 啦， 係啦，即係總之你當嗰個城嘅皇上，咁於是哇個 勁O 嘴，咩幾好笑嘅啲表情。咁O 嘴完之後咧，咁佢哋諗住即係哇大鑊定皇上嚟嘅，咁萬一佢知道我扮女人咪發頭，咁於是梗係想借機走。咁借機走點知咧個皇上又話：我嚟到飲酒，我要玩傳統嘅遊戲，就係、是、抽呢個將軍。咁佢就嗰啲木啊，即係啲筷子竹籤。咁啊抽咯，咁啊即係你當八木棍抽啦，咁啊有一至五號嘅 number 嘅竹籤，再加一個叫將軍籤，咁邊個抽中將軍就可以指噏一個 number， 咁譬如我抽將軍就我做莊啦，我噏二號，咁二號嗰陣除衫 ，OK， 咁但係每次二號唔同人噶嘛，你又唔知喎，咁又冇得屈咯，係咪先？咁少嘅抽，咁抽嗰陣時佢哋又，最屘佢哋各自用自己嘅武功，期望就個將軍抽到個將軍嘅 ，OK， 佢哋肯唔肯得？恨不得係想早啲即係撤身而退，咁但係機緣巧合嗰個點樣又跣低咗啊？跟住個將軍明明伸咗支嘢俾佢攞，佢又冇攞啊，係要攞隔離個支，咁永遠佢抽唔到將軍。咁而抽將軍嗰個焗住咧，譬如第一次抽到就係橋本環奈，咁橋本環奈抽將軍冇辦法啦，咁求其噏咗把三號，點知三號又真係嗰個將軍咯，咁啊將軍咪除咗件衫咯，咁跟住於是即係咁玩咧，就玩到最後將軍除曬嘅，咁佢個鏡頭就打格仔，成條將咁，但係又打格仔咁樣咯，咁但係個將軍。系冇除晒衫嘅，咁总之呢一幕夜场就个将军玩咗，我谂五分钟咯，真系我未感受到笑片系全场真系未停过笑声，佢系每句日语都有日本人都笑到趴街嘅，咁好好气氛嘅嗰场，咁我自己唔系听得懂佢中间嗰啲对嘴啦，咁但系哇真系笑到个画面又好笑，咁个将军好认真个样，最后除晒衫咁企坐咗喺度咁样，咁呢个就第一好笑啦。咁跟住然後就完啦，即係呢一節其實都係純粹咁樣搞下嘢啫。咁跟住佢哋冇錢嘛，咁佢冇錢咧就將馬少改咗做呢個剪頭髮 ，OK 髮型屋得唔得？咁你當搞笑啊。咁跟住點知又咁啱嗰個將軍微服出巡，佢就要剪頭髮。 次次都玩正啊，將軍。 係啊，玩正，即係其實兩幕嘅啫。 認得佢哋嘅。去到又 唔認得，係啦。咁因為佢又搞嘢嘅，佢因為開轉咗個髮型屋咧，咁啊生產組又經過嘅，做型仔嗰兩個。咁但係佢兩個一見到生產組，即刻做喬裝。咁呢度咧間眼就出咗喬本環奈第二個造型，佢就有啲似安德利夏平咁樣，即係嗰啲咧冬菇頭染髮。咁、那個造型你問我都還可以嘅，即係我明係喬本肥咗啊。咁但係呢套其實我覺得佢好似減啲肥。佢個 pat 位冇嚟， 梗係唔係啦？呢度仲肥過上一集。 係啊，但係個 pat 位都有啲，即係佢著緊身旗袍啊嘛，都唔算話成隻腳好粗咯、 啊。 即係我唔知道，係啊，還可以，我唔知係咪執過，唔知。係啊，咁佢、 啊、 多咗咁樣做。 再改啊，係我哋睇畫頭仲肥過上一集。 咁佢有個即係叫冬菇染髮、紅染髮嘅造型，咁我覺得又還可以。咁佢啊配合佢啲嘴臉咁啊，就玩呢個造型嘅。咁佢又即刻喬裝，咁跟住阿銀時啊黐撇須咁樣，總之搞搞笑笑咁樣喬裝，咁所以個將軍嚟到咪認得佢咯。咁、但係最好笑咧，將軍嚟到剪頭髮，咁佢哋一直都知佢嗰個將軍話，咁三個冇人敢剪，咁最後就神喬本去剪，即係神樂去剪啦，冇嘢嘅，點樣剪下唔覺意剪咗佢甩咗佢個計計 其實嗰啲將軍頭已經係冇嘢剪噶咯，上面光 嘅，上面有個櫃，有個計 咁嘅啫嘛。 係啦，咁佢就剪走咗個計，剪走個計咧，一剪咗咧，咁啊好大鑊咁，日本人俾人剪咗個計，好侮辱噶嘛。咁佢知係大鑊，咁但係嗰時將軍瞓咗覺嘅，咁於是係啦，三個呆咗，跟住然後下一個鏡頭，銀時就執個計，一個全女打抌出個鋪外邊咯，咁啊扮冇嘢。但系个表情好好笑嘅，跟住咁样扮冇嘢，但系都过唔到骨噶嘛。跟住后屘阿银时夹手夹脚咧，捻住佢其他啲头发，夹硬扯佢， 整翻 个计出嚟。咁一路扯一扯到佢块面咧，个人皮咧扯到变咗好似嗰啲狐狸皮，即系嗰啲人日本嗰啲妖怪咧，即系狐狸人咧个皮物向上俾人扯到块面变晒形嘅咧。咁佢就扯到个将军变咗咁，咁啊有幕咁嘅笑位，但系一路扯一路捻，咁啊将军就即系搞笑又冇醒到嘅，咁啊总之成块面变晒形嘅，咁跟住最后就揭垮咁样就完场。咁但系最后呢个新发型咧，佢最后 ending 有前后呼应嘅，咁啊几好笑嘅咁啊。咁呢个叫做两幕系全场最爆笑，但系玩咗耐噶，佢发型屋呢幕都起码玩咗五分钟，又系全场笑。 半个钟都未入正题啦， 系 嘛？ 不过中间卡拉卡拉有啲情节上嘅铺，即系我特登 highlight 咗 呢 两场好笑啦。系啦，咁正题其实好简单嘅啫，就话其实生产组咪不嬲个 隊長啦，佢核下兩個人噶嘛，一個就係有條疤痕噶嘛，咁疤痕嗰個應該叫做佢投射角色就土方咩碎衫咯，佢叫土方十四郎咯，咁另外就仲有一個就四眼嘅，咁嗰個唔記得邊個，咁啊總之好似近藤芬啊，唔係，我唔記得佢漫畫入邊咩角色，咁四眼嗰、那個即係總之兩個都叫做副隊長啦，平起平坐，咁但係四眼嗰個咧今次就原來就有野心嘅。咁其實今次條橋個故事就講話生產組入面就內亂嘅，咁而銀即係銀雲啊，即係銀氏就幫手平息呢段呢、這個內亂。咁而個內亂個最終個始作俑者咧，其實就係唐本光，咁即係上集單眼嗰、那個，係、啦，即係上集嗰個攞咗嗰把刀，唔知咩紅翎嗰把刀咧，咁、那個就係嗰個人，即係密謀，佢其實密謀咧想引起生產組內亂。咁而四眼呢個副隊長呢就想謀朝散位，就引咗啲生產組呢上咗架火車，咁然後喺個火車嗰度呢想 cap 住咗生產組啲人，咁同其嗰邊呢就另外就有個勁型嘅角色，就係、是、今集個叫做最好打嗰人，就係、是、三浦春馬做嘅，咁嗰個就係好勁刀法嘅人，咁佢就喺嗰邊呢就去夾啊嗰、那個生產組將軍同埋個將軍，咁嗰、那個即係生產組嗰個首領就同嗰個將軍成日走埋一齊㗎嘛，咁喺佢有搞嘢喺個車度坐咗架私家車，咁跟住就佢哋係揸電單車呀，就走去夾佢咁樣嘅，咁即係咁兩邊做，咁其實個故真係咁嘅啫，咁其實冇情節好簡單嘅，咁然後就帶出四眼嗰個就同原來佢細個已經同埋之前嘅即係嗰個副隊長，土方水山啦，嗰啲就即係自細都話講佢四眼啊，俾人哋恰啊，咁啊有啲童年嘅欺凌咁樣，咁啊所以就叫做懷恨在心咁啦，你當佢有啲咁樣就想叫做謀朝篡位咁樣嘅，咁但係就銀時就夾咗喺中間，最後就銀時揭穿。因為唔係銀時第一個發現咯，咁跟住就追咗上架火車，就係你 Trailer 見到嗰幕，好似 Madness 嗰幕咯，咁佢就突然之間變 Madness 嘅，咁原本都係架火車上面嘅啫，咁冇嘢，咁突然間後屘吹雞咁樣，一個 Y shot 出面無厘頭變咗沙漠嘅，跟住後面係 exactly 好似 Madness 咁一打嗰啲鐵皮啊，生曬角嗰啲車，同埋最正嘅上面仲會有條柱，上面又係企嗰啲人。就好似即係太陽馬戲團咁樣，啲人就扮來扮去咁，佢抄到足嘅。咁跟住仲阿銀時仲唔係揸刀喎，佢嗰陣時就係揸支火箭炮係咁射嘅。咁啊，即係會有啲咁嘅笑位。咁類似咁樣就跟住追架火車。咁火車上面就係沖田總司嗰個投射角色啦，即係吉澤良就上面。咁佢就冇唯一咁仲係做一樣嘢。佢另外咪仲有個第二個副隊長就有刀疤啊嘛。咁佢個刀疤隊長咧好打得嘅。但係佢咧一開波就俾啲叫做嗰啲叫咩浪客啊，即係浪人啊，咁啊不嬲嗰啲咧，即係無主孤魂嗰啲劍士，咁佢就夜晚俾佢挑機，有十幾個圍佢，咁照計佢不嬲嘅武功咧，即係好快噶嘛，一個人可以打幾廿人嘅，點知佢出唔到刀，唔知點解，咁出唔到刀咧，嗰、那個有疤痕嗰個角色咧，其實即係土方水應該是土方碎三啊，投射角色。咁佢之後就因為出唔到刀咧，就話講佢即係一個大男人啦，冇咗自己嗰把刀咧，一個武士冇咗把刀咧，佢就變咗畏縮咯。咁畏縮之後咧，佢變咗宅男。咁其實今集好重戲就講呢個本身好型嘅人，突然間變咗宅男，就變咗好中二病，兼又會咧真係宅到又會去。佢抽扭蛋啊，即係砸到咧，佢見到阿神樂，即係橋本環奈咧，就會拿一個相機影佢。咁跟住橋本環奈又做翻嗰個經典，即係 紫色之恩妹啊， 係啦，即係係啦，做翻個七字手嗰個角色又跳起咁樣，即係玩翻呢啲咁嘅 get 咯。咁今集成日圍繞就佢成日揼唔到把刀。咁原來點解咧？佢就俾人揾打咗支針。咁打咗粒藥丸喺佢個頸後面嘅，咁呢個後期就你知道不嬲喺銀雲嘅世界冇個博士㗎嘛，又戴個眼鏡風，即係上集借高達嗰個博士，即係屋企會有部高達嗰個博士，咁個博士後尾先睇到 X 光，咁見到原來佢俾人打咗眼針，咁眼針上面就有個抑制咗，佢就話佢從此掹唔到刀，即係你當好似。工學機動隊咁樣有啲一條條嘅嘢咁找住咗，咁將掹唔到刀。咁總之成日環繞就呢、這個，咁佢掹唔到刀就變咗軟弱咗咁樣。咁但係銀時就知道啦，咁啊湊住佢，咁中間好多笑位嘅。咁佢變咗宅男啊，變咗中二病又會好退縮。咁啊跟銀時啊又湊住佢，咁最後啊就上到火車打咁樣咯。咁即係你越大橋係咁。咁啊打下好笑在咧，其中有個位咧 就話個中二病佢要醫佢嘛，佢咪帶咗去嗰個博士嗰屋企咧，咁佢就戴咗個 VR 眼鏡，個博士就話要醫佢呢個中二病，咁於是佢一戴咗 VR 眼鏡咧，佢自己咧就變咗 Eva 入邊嘅。其实我唔知佢边个，我怀疑佢系司令啊。总之佢即刻中二病咗，咁而个场景咧，即刻直头会变咗福音战士嗰个驾驶舱。咁、而再拉歪咧，就系、有两有只仕途同埋有只 Eva 嘅物体嘅，但系就做得好粗嘅，好特摄嘅，但系就系嗰啲颜色嘅，即系紫色、绿色。跟住嗰只仕途就系有两条竹须，黑色、白色嗰只咩鱿鱼怪。咁两嚿特摄咁样嘅拍法就喺度打。咁然后就话讲佢要用个 VR 咧， 你意思即系人扮嘅？ 系人扮就甩皮套嘅，系、就玩大坏，系啊就玩呢个 EV 两只仕途同呢个 EV 打咯。咁佢个 point 咧，个博士日文讲就话咧，要医中二病就一定要比你心里边更加中二。咁所以佢戴咗个 VR 眼镜咧，就俾你扮福音战士咁样。咁啊变咗有一节咧，差唔多五分钟就劲玩福音战士嘅。咁啊包括入边，咁我因为戴 VR 眼镜嘛，咁其余啲人佢望出嚟咧，银时又变咗个司令。咁啊，邊個咧？就我記得係阿志川變咗凌波麗嘅，跟住阿喬阿嗰個頭先我講話好好笑嘅伊藤二郎做夜店店長嗰人咧，就變咗阿紅色衫嗰個係咩啊？ 明日香 係明日香，跟住阿神樂又變咗另一個啊！神樂變咩咧？係咪仲有個僆仔嘅？僆仔叫咩？阿定啊？唔係，我唔記得喎。 咁而家你到你揸機嗰係邊個嚟嘅先？ 揸緊機嘛，佢自己挨咗去個駕駛艙揸機咯。就係揸 Eva 咯， 你講 咩 咩靚仔？你講個主角唔係 即係咪誒中二病嗰個？即係意思阿套方瑞山嗰個頭射咗 個主角咪定真子咯？ 係啊，係啊，定係啊，定一係啊，定係定真子咁啦。咁啊 變咗定真子？ 唔係中二病嗰個，即係意思套方瑞山。 神 即有疤痕嗰個，開誒拔唔到刀嗰個。 神樂變咗咩？ 神樂就變咗，我就唔知，我唔記得咗。神樂好似側邊有條女咁樣企喺度咁樣咯。 你講個美麗小姐？ 唔似啊， 指挥员嚟嗰个， 系我类似咯，佢喺个司令舱咁样，但系最正咯，佢仲夹硬玩翻咧，你依 Eva 咪有好多嗰啲汉字咧，同埋佢嗰啲危险斩啊斩下，即系好似 emergency 嗰啲啊嘛，咁但系佢玩呢个佢唔系用瓜食出，佢搵啲布出咯，即系搵啲布咧跌落嚟，好似啲画，好似啲画押咁样嘅。即係寫出嚟嘅字，揾墨水寫，咁但係要做翻佢嗰啲感覺咯，咁好有笑嘅。咁嗰場出咗場又係全場爆笑嘅。咁嗰度玩咗耐，我都玩咗五分鐘。總之佢玩完出翻嚟咧，發覺都醫唔到個中二病嘅。總之個 point， 咁啊純粹真係純粹拿 Eva 嚟玩嘅啫。咁我玩咗一幕，咁跟住然後再特別提點解要提個博士，就因為當佢阿銀時就搞咗好耐先上到架火車，咁而喺火車入邊咧就阿沖田總司個角色就一個以一敵百，就打曬新山組嘅人。咁但係上面呢其實嗰時新組只得四眼嗰個副隊長啫，咁四眼副隊長嗰個呢刀法都勁嘅，咁但係照計佢同埋土方瑞三抽得下啫，照計銀時嚟到應該殺曬嘅，咁但係其實頭先嗰個仲有個角色就係三浦春馬嘛，咁其實佢同一時間呢就夾緊阿將軍嘅，咁於是銀時唔知嘛，咁於是邊個嚟通風報信呢調返轉就係、是、四嗰個科學家，咁科學家點樣嚟呢，佢係騎住隻貓巴士落嚟。咁嗰只好啦，大只猫巴士，但系只猫突然之间出现嘅，喵咁样，跟住就又系好多只脚。 嗰啲就 系啊，咁最正佢只猫屎出到嚟之后撞咗嚟，原来个目标系咩咧？佢个上面个总站就写住银士，于是只猫巴士就带咗个科学家走过嚟搵银士，咁佢甩嚟到银士之后咧，跟住上面就转咗将军个名咯，咁啊就同我话喵喵，银士快啲过嚟啊，将军危险啊，咁于是银士就上咗猫巴士，于是就去咗旧皇上啦，即系你越嗰条桥，咁而留低喺度。系啦，留低喺度嗰啲就係神樂啦、啊、志川啦、啊，同埋頭先到方沖田總司，咁三個就打嗰個四眼嗰個副隊長，咁啊叫做有一幕。咁呢幕打咧，最後玩到咧就係、是、玩到個火車會爆炸，咁而中段仲會有直升機嘅，咁好爆笑有啲咧，好流嘅直升機，但係佢真係直升機嚟噶，但係佢揾啲竹咧砌咗架直升機嘅外殼。上面就一樣係有螺旋槳嘅，咁但係就表面就係一架直升機，但係佢實際睇你好簡陋嘅，咁但係入面係有回轉式嘅機關炮，咁啊直升機係 要嚟嘅。直升機係用啲竹製出嚟。 係啊，竹砌出嚟好流嘅，但係事實喺流嘅入面就有粒好勁嘅回轉式機關炮，係咁重射重機，咁然後就到終極咁樣揭垮，咁最後梗係中二病嗰個終於拔到劍啦，就因為友情嘅力量啦。咁佢見到佢啲同伴受傷，咁拔刀劍咧飛咗埋去，一劍劈爆咗架直升機個螺旋槳，得唔得？ 咁然後就叫救到大家，但係嗰陣時個橋嘅炸彈就爆炸啦。咁於是嗰個火車咧就跌咗落去，咁呢度我覺得直頭有啲似玩《狂野時速八》嘅，就話火車跌咗一半，咁啲人咪跌緊落去咯。咁而 K 跨咁樣搞來搞去，最後啊啲人又組咗條人橋，咁啊捉住咗嗰個四眼嗰個副隊長。咁但係喺個爆炸邊，個副隊長已經斷咗隻手啦。咁然後跟住一輪日文啊恩怨情仇又講翻最後。咁啊，氣暗投明，咁之後之旅咧，知道原來佢都係被人利用嘅。咁啊，跟住後屘結果先知道，原來最後大佬咧就係上集個奸角，即係嗰個高參進座，即係唐本光個角色。咁最後結果隻星機，第二架隻星機又嚟啦，再開重機。咁最後係個戴眼鏡個副隊長咧，就捨身擋住子彈，咁啊，最後死咗嘅。咁即係嗰個四眼嗰個就 最後竟然會死人？ 係會死人㗎，真係死咗，即係中曬槍咁，跟住跌咗落去就死咗。堅死，咁但係嗰個直升機最後點 KO 呢？就 Q 太郎飛翻出嚟啦。咁呢個你見 Q 太郎其實有份幫手打噶嘛？你睇 trailer 都有。咁 Q 太郎識飛，咁啊 Q 太郎上面就騎坐住咗阿桂小太郎咯。咁阿 Q 太郎一嘢飛埋去，桂小太郎一嘢出刀，成個直升機劏開咗一半咁樣。咁就叫打贏咁樣嘅，咁即係有啲咁嘅笑位。咁同埋 Q 太郎其中嘅幕打下咧。佢係會個口會有回轉式機關炮㗎，咁即係有啲搞笑，咁類似啦。咁跟住然後到真係打，即係認真打啦。咁銀時其實喺成套戲入面著佢嗰件正式嘅劍術衫咧，係得最後嗰幕嘅啫。佢之前扮龜扮馬扮女人，又試過會扮翻生產組揸火箭炮，又試過著啲奇形怪狀衫，都未試過正式嗰件衫嘅。咁最後佢去到救皇上又著正式件衫。但去到呢，咁其實就講緊就頭先好勁嗰個三浦春馬，咁佢係型嘅個角色，你遇佢都好鬼無面超人嘅個感覺，就有啲膠嘅裝甲型嘅，即係唔係話核突㗎。咁而佢後面又孭住個好似嗰啲日本嘅二胡，即係嗰啲係咪叫片琴啊？即係三條弦線呢， 三弦琴 係啦，而嗰個片琴呢揭得開，其實入面有把劍。O K 得唔得？咁佢劍法好勁咧，應該描述一個已經打哇一刀啲人啊飛開好遠嘅。咁但係同期佢隻手咧，佢五隻手指都可以射啲線出嚟嘅。咁佢個畫面嘅形象就係啲黃色嘅線。咁但係啲線咧就好似蜘蛛網咁樣。咁當佢一射出嚟咧，拉嗰五條手線咧就好似魔偶咁樣咧。咁嗰啲線就會解爛嗰啲木嘅，即係利嘅本身。咁嗰啲線又可以捉住某啲人扯走佢。咁即係個感覺就似好似蜘蛛俠咁樣嘅做到，咁佢配合射啲線加佢啲刀法咧，講佢 東方不敗多啲啊， 係啦，係啊，繡花針咁樣啊，佢係啊，直頭係東方不敗，不過係啦，即係唔係咁柔弱咯，不過型嘅，咁佢總之嗰陣打曬關頭，一個就已經話隊諗咗參成，因為後期就生產組咪冇曬人噶嘛，咁得銀時得一個啫，咁邊個去救皇上咧？原來就係、是回應翻就元妃啦，頭先咪有條大波女係元妃嘛，佢吹雞揾啲忍者過嚟幫拖。咁但係嗰啲幫拖忍者一嚟都成一百人嘅，但係嗰一百個咧明顯出場就為咗俾三浦春馬打即係打贏嘅啫，咁啊即係騷三浦春馬嘅實力，咁啊總之輸曬，咁啊臨想殺到阿將軍啦，即係個皇上啦，咁點知嗰個 將軍啊唔係皇上嗰啲咩就皇上， 係 將軍就將軍， 係將軍，咁啊臨殺到將軍咧先好笑，咁原來嗰個分彈組個老細咧。佢都喺側邊㗎嘛，咁出劍擋咗佢一嘢，咁但係嗰個老細唔即係劍法唔得嘅，咁勉強擋咗刀咧，先話喂乜啫，其實呢個唔係皇上嚟噶，呢個係皇上嘅御用替身，跟住然後佢拿咗個遙控器一撳咧，就會有個全息投影咯，咁原來皇上而家喺雙根咧 將軍 就喺雙根浸緊温泉，咁而喺浸緊温泉嗰時候，見到佢咧俾人哋扯咗個頭髮，佢個頭得一點，大概一隻手指公咁大嘅雞咁就即係回應翻去 天堂白骨王，嗰個就係真嘅，因為佢係 啦， 同佢 原來喺雙根度浸緊温泉，咁嗰個原來係替身，咁於是咁 個替身係唔係人嚟嘅？即係 人嚟嘅，但係個樣子有啲似，但係其實唔似將軍樣嘅，係啊，佢笠住件衫似係將軍嗰個服飾嘅啫，咁原來揭開個頭，原來唔係將軍咁樣，咁啊有啲咁嘅笑位，咁但係三浦春馬冇計啦，咁但係嗰陣時啊銀時殺到啦。咁於是就造就銀時三浦，咁佢開頭打咧就喺打個胡同度打嘅，但越打越勁，就跳曬輕功，就上咗去就吹拉見到好嘥把嗰條天橋，咁然後就會有個直升機坪嘅，咁喺嗰度就打場其實就好精彩嘅刀劍嘅打鬥，佢就配合埋嗰啲線， 咁最後打到冇得打，咁其實枕住都係銀士佔上風，但後期就直升機又嚟啦，第三架直升機，咁於是就講佢又嗰、那個即係間三浦春馬就跳上架直升機，然後就射啲線落嚟綁住咗銀士，咁就係做就車那見嗰幕，咁銀士俾人綁住曬，咁跟住又爆氣，最後就可以成個直升機扯過嚟嘅。咁就叫做 end 咗呢個人，咁但係最後咧，呢、這個三浦春馬撞咗架直升機，但佢冇死嘅，佢個廢墟之中咧走翻出嚟，咁傷咗嘅啫，咁然後就仲同阿銀時對望嘅，咁就叫做即係如果有第三集，佢應該係最大嘅間隔咁樣咩當佢，咁最後佢就失敗啦，即係呢個事件失敗，咁啊翻去揾翻阿唐本光，咁唐本光又噏一輪日文，最後就喂、我一定會下次再嚟嘅，咁樣跟住架船就飄走咗。咁啊，叫咁樣就開開心心、愉快地結局咁樣嘅。咁但係最後都有個笑位就其中佢有個角色咧，就俾嗰個三浦春馬殺咗嘅。咁係一啲靚仔角色，即係生產組入面啲低級職員。咁所以佢個 ending 就反而做呢個嘅喪禮。咁但係原來做個喪禮咧，呢個人咧實請阿三浦春馬咧冇殺到佢嘅。咁原來講佢臨吉佢嗰下特登係吉歪咗，佢係冇諗過殺佢，咁所以佢咪冇死，但係就傷咗隻腳。佢講佢由嗰個郊外咧躝翻去個生產組個總部躝拉咗兩日，咁所以兩日之後咪舉辦喪禮咯。咁但係入到去咧就 咁佢、都冇死點解會要喪禮？ 唔係佢啲人以為死咗嘛？ 哦， 即係啲因為好多人目擊佢一刀插咗落個肚度咁樣， 咁連條屍都揾唔到都幫佢幫佢。 係啊，但係佢又冇講啦，呢啲笑片。咁總之點解躝到埋去？咁佢諗住一入到嚟啲人歡迎佢，點解入到去發覺見到係喪禮？咁佢就諗住行入去啦，點解行入去啲人以為見鬼咯？咁跟住有啲咁樣笑位咯。咁但係最好笑嘅最後就當佢啊證實咗佢係冇死啦，咁諗住會歡呼圍住佢嘛。點解殺下個中二病嗰、那個？因為已經佢拔到劍啦嘛，咁啊變翻形啦嘛。咁啊中二病嗰個又行翻嚟啦。咁啲人咧就哇全部圍曬嗰邊又唔理佢咁樣。咁啊有啲爛 gag 咁喺度笑咯。咁而最後 ending 係回顧翻咧，阿銀時都係冇錢，咁又再俾阿元秋咧打一鑊咁樣。咁啊笑笑好搞搞笑笑咁樣就 ending 完嘅咁樣。 其實呢個係呢一套嘢都算係。動漫改編都算最成功嗰套㗎啦，咁所以佢 冇 斷落去嘅，我覺得呢套嘢 係啊，真係長拍長有，即係同埋係好笑嘅， 冇話完嘅，你可以不斷咁玩嘢， 單元式㗎嘛。不過我查翻佢呢一篇咧，漫畫有嘅其實，不過我估改編咗。 有就有都唔計啦，拍都冇咪作啦。你暫時幫而家啲古仔都係作㗎啦。你真係拍完啲有嘅咪作咯，冇所謂嘅。你呢啲玩 character 嘅啫嘛，你 冇 錯，呢啲大 character 受嘅，你理得佢做乜啊？佢總之佢係咁啊玩，即係總之佢自己有條主線打下型嘅，咁另外不斷喺度玩其他啲動畫啊， 加啲動漫嘢、電影嘢、電影嘢， 係咪啊？係啊，或者啲戲咁咪得咯。咁呢個其實長玩長有啊，真係。係 啊，長玩長有啫。唔係佢個 form 佢真係做到，同埋我一路睇咧，我自己有個感受，我覺得咧。佢個搞笑嘅風格係好會跳啦，佢會針咳落去啲人嘅表情度啦，咁然後佢哋會一樣會做啲囧樣嘅，咁佢玩呢個跳咧，包括啲好正經嘅角色都會，即係譬如沖田總司嗰個其實係吉澤亮型噶嘛， 其實係冇任何角色係正經嘅，你講係咧佢係。多數時間係正經啊， 即係九成時間正經，但係佢有一個表情囧咗咧，你啲人就笑啦。因為 根本呢套嘢就係搞笑噶嘛，係 啊，搞笑 嘛。咁佢點會有真正正經嘅角色啊？嗰啲正經角色就係要嚟儲佢嗰個能量，去到突然間整個搞笑俾你，等你搞笑咯。 佢一囧位你又會，咁而佢 角色平時都傻嘅咁啫嘛。 主角咪，但係佢主角就係咩咯？八成時間傻，但係永遠最後 ending 有兩成時間型咯。其餘嗰啲就八成時間型，但係要有一兩個 percent 一囧咗，你又覺得撞出嚟好笑。 唔好搞錯，呢度係一套笑片嚟嘅。係 啊，真係笑片。咁同埋神樂入面咧，最後都威嘅，佢係同土方歲三背對背。咁神樂其中一個 point 咧，一個幕咧，後面有架車咧車佢哋嘅。咁神樂一個擰轉身就個肥肚腩，唔係肥肚腩，即係個粗嘅大髀頂住，一手撳停咗架車，咁樣有一幕俾佢 show 嘅。咁之後神樂喺個火車上面又同沖田總司背對背一兩個人打成八人嘅，咁啊幾精彩嘅。 即係老實，我覺得佢呢啲咁嘅嘢根本就係抄周星馳啫嘛。 真 係 你問我 係啊，即係搞笑之餘，係啊，就有得真係打，咁又佢又有啲嘢講下咁樣嗰啲元素咁咯，咁 咁日本人幾瘋狂周星馳，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係 同埋佢你問我佢啲對白嘅節奏咧，即係雖然我真係自問我都聽到即係兩三成嘅啫，但係佢真係係串到佢一句説話已經有人開始笑，跟住嗰句一搏嗰句一定係大笑，大笑完嗰句再搏又笑，即係佢啲對白係串得好靚， 日文先得㗎啦呢啲。 係啊，但係我感受到啊嘛， 都未必 現場氣氛。咁同埋佢啲表情，就算我真係唔係聽曬，我都知道呢個位係成功嘅、那個笑位。咁你好多。即係人哋啲對白係夾過曬，就唔同我哋做喜劇，永遠可能就一個笑位或者兩個笑位又 算啦。你睇西片係啦，你香港人睇你係睇個字幕，咁呢個字幕亦都好唔好又影響。咁你笑嗰啲係有時譯唔到嗰啲嘢嚇。 係啊， 咁如果你直接識聽英文啊，梗係你個感受會直接啲啦，係嘛？即係一樣啫嘛。即係其實你唔好理嗰咩語言，你本身識聽個語言咧，咁你咪聽緊原汁嗰、那個。嗰、那個效果咯，你唔係你靠睇字幕嘅咁，咁我哋就咁睇字幕，就梗係覺得冇，即係隔咗一層就梗係冇咁好笑㗎啦。即係除非你嗰啲係佢啲公仔嗰啲人，即係好笑做得咁咯。有時啲對白就未必識笑啦，係咯。唔係好多語帶相關嗰啲嘢，你唔知認唔認到出嚟嘅喺字幕。咁呢度好啦，咁呢套嘢有咩勁玩其他作品或者其他嘅？卡通啊， 咩啊？你問我嗱， 今次有冇高達咧？ 冇高達，今次特別冇高達嘅。 咁 任何 鐵道有冇再出場咧？ 都冇。 電視 係啊，我見 SC 啊有嘛？係啊，冇出。 呢度竟然冇出。 咁但係入邊有玩 Marvel 嘅，佢有啲 Y shot 咧會見到蜘蛛俠個 logo 嘅。係 啊。 係啦。跟住啊，嗰個嘢咪射啲絲出嚟噶嘛？咁啊有啲位啊玩咗蜘蛛俠嗰個手勢，即係玩蜘蛛俠啦。咁跟住其實都海量嘅，你問我中間如果係針類嘅漫畫就好多嘅，即係包括我其實喺入面又見到有草帽囉，即係會無厘頭嗰執咗路飛嗰頂草帽咁樣。咁跟住就有個玩手按囉，即係佢中二病嗰時喺度玩手按，就係似係玩緊火影囉，即係火影嗰啲手印呢嗰時喺度喐咁樣。跟住你問我啊，即係其實都多啲即過場。 即係佢唔係直接有啲嘢登場，不過就玩咗好多啲。 係啦，玩呢啲係啦，係啦，呢啲係細索啫。你反而最大玩就真係 Eva 啦，即係估佢唔到。風戰士嗰場真係好爆笑，係啦。咁而最後孖巴士又係咯，啲人一出嚟即係哇，咁啊全場係咁嘅。 即係嗰啲就直接登場啦，其他啲嘢就係啲小 小係啦，小位一個過咗就冇，一瞬即逝嘅。 即係你唔知，你都唔知佢玩咗。 係其實係㗎，應該係啊，類似。應 該就玩咗好多。多嘅， 系啊，好多噶，我自問都睇唔曬啊，喺度玩，同埋呢套 都未必識啦嚇，佢嗰啲笑咗啲第啲作品， 係啊， 係咯，唔會識曬啊， 咁同埋原來香港都跟得貼啊，九月尾嘅上啦， 係咩？哦， 係啦，仲不過我收到風就話有配音版嘅，因為咧 View 係咪 View TV 啊，定係無線啊？文文喺 ViuTV 做啊嘛 ，ViuTV 個配音係不嬲係成功嘅，即係啲人話佢配得係好睇嘅。咁啲人就傳話電影版有去用翻 ViuTV 嘅人配，咁但係我 錢唔係無線做嘅咩？ 係咪無線？我就唔記得，咁我無線咯。即係總之係配音組，即係 用翻卡通嗰啲人嚟配。 係啦，但係誰不知我啱啱睇佢個，因為佢都係新嘅。 咩啊啊咩？ 提莫南姆 咁樣， 係啊，成功 㗎。做嘅配音 冇錯， 配係。咁但係件事係應該嘅，因為你會覺得有個親切感啲嘅，係 啊， 睇嘅時候會啊。 咁但係後屘我睇翻，因為佢新影賣咗嘛，佢啱啱出咗前度 poster 就話係得中文版嘅，咁可能即係吹水風。 即係你意思佢直情唔做日文版添？ 係啦，唔係，就係話以為有配音啊，點解而家冇啊？淨係做日文版，即係得字幕啫。 點解你又話揾翻電視配？ 即係我哋行內吹囉，即係之前話揾咗人配 啊， 吹啫， 吹 咁樣， 吹啫， 冇 ，OK。 不過我估懷疑佢，因為佢攞 可以出碟嗰陣補翻啦， 可能係咯，因為我估佢可能佢為咗要搶快做，咁佢可能九月尾就做，我懷疑配唔切咯。即係如果係十月尾， 我冇嘅呢個世界冇配唔切，你就算同步做都做到嘅。如果要做，即係配音其實配一套電影嘅其實好快嘅， 係 因為電影短過一個卡通片好多啦， 短過劇好多 嘅 起碼。 其實佢哋冇乜 NG 啊，配音啲人好勁啊，即係差唔多你 real time 你配兩個鐘配咗兩個鐘咪 real time 配完。 係啊 ，real time 即係接近。 大佬仲要走下一場啊嘛，大佬人哋邊度得閒 NG？ 即係你唔好當人哋咁流啫，都講兩句會 NG 啊，點出嚟撈？佢哋好少嘅，係啊，好勁啊，即係專業嗰班係啊。 咁啊，點啊，值得睇㗎？我個人意見講笑點，我因為第一集我都有睇嘛，我覺得就密集過第一集。咁而正經嗰 part 嘅打鬥咧，其實就好睇過第一集嘅，因為第一集其實都做翻嗰個名場面，即係企咗喺把刀度咁嘅啫。其實打我都係麻麻嘅第一集。咁依集就打得燦爛嘅，尤其是佢對三浦春馬嗰場。咁雖然都係長嘅啫，其實即係認真打得出 嚟。即係你意思，即係今次喺真正打鬥呢件事上面，即係拍好 做得係好靚嘅，同埋係嗰種功架咧，即係呢個約阿明可能補翻，可能個拇指又係嗰個嘅，即係分咗揾翻揾翻亞亞人嗰、那個。 拍得好就當然一定要有好嘅拇指嘅呢、這個拍得好嘅。 即係可能又係嗰科好鬼港產片嘅。 得先啦，導演 係啦， 打啊嘛， 即 係 話啲劍。佢好立體嘅，即係唔係話就咁劈嚟劈去嘅，碌來碌去咁，跟住又斬啲柱、啲嗰啲柱啊，又飛啲碎片出嚟咁樣，打到燦爛嘅，係啊，有設計咁樣， 唔係就咁打佢。 咁啊點都值得睇嘅，我一定睇翻中文版。 點會唔值得睇？ 係啊， 點會唔值得睇啫？ 係啊，真係阿美成 個個都等緊，而家我哋就係搶集講先。係 啊，搶集講先，同埋我睇咧現場就估佢唔到喎，佢唔係淨得後生仔睇喎。我極冇，因為我去嗰間大院嚟嘅，咁嗰間大院大到咧，我估等於香港豪華嘅，係啊個院數啊，我估起碼都一個橫排40個座位，我已經買唔到正中啦，我買咗邊位，買個幕都 打橫四十， 係打橫四十，即係橫向40喎，係啊係啊有40啊，因為我 有幾多行啊 ？A A 我起碼我就咁望都起碼20噶啦，打第度，即係我冇數啦。咁你預埋成800個位囉，咁800個位咪豪華囉，係啊，咁而個幕都大喎，即係等於我覺得又不至於 IMAX 大，就都好大嘅個幕，咁我就算企喺邊坐喺邊位呢都唔算話睇到好唔舒服 嘅喎。而家係普通院即係人地㗎嘛，講香港即係做到好大畫面，同埋呢佢盡量攞曬成埲牆嘅。 係啊 係 啊係啊啱啊，即係佢個 Master 令做到 盡。雖然唔係 IMAX， 但係佢都你都有啲類近 IMAX 嘅，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同埋呢一種，因為佢唔係正式 IMAX 你反而又冇話啊，真係一定要坐正中間。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覺得好啲喎，我咁樣。 係啊，好啲好啲。我都覺得係。同埋 IMAX 其實我都話都係嗰個 brand 嚟。 咁同埋你 即係個 brand 嘅放映系統啫，其實又唔係話特別咩專利技術，即係邊個個幕大幕話幕幕你即係等於 IMAX 效果嘅啫。 同埋咧，你哋嗰個院新咧，應該佢啲凳都唔錯嘅。 誒，同埋日本係啦，佢咧嗱一來夠斜啦，二來佢咧。凳與凳之間嗰行距咧，佢即係預翻咧坐咗喺度，你唔縮腳咧，有人行過你唔使縮嘅。咁佢完全唔同香港，因為香港可能窄啊嘛，佢想做多啲行啊嘛，咁佢咪永遠哇 腳睇都仲得。 係啦，我譬如我入先之後有人入咧，我一定要縮噶，即係只腳要掂曬，咁然後俾佢過，仲要過嗰下去 即 係嗰度掂到喎。 頂住前面個廳啊嘛。 係咯，咁但係日本又唔係，真係闊落嘅。 飛西路嘅 係。咁你闊落咧，變咗你高啲人咧，只腳可以有得伸咯。 比較個凳係可以拉低嘅，係 嘛？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正啲嘅， 嘅真係。 冇錯。 而家觀影感受當然係。 係啦，咁二來就聲又勁咯，我覺得。咁即係佢又即係 咁香港睇就一定降低咗呢一樣嘢㗎，冇辦法㗎啦，個語音嘅問題啦。 咁三來就係啦，我一開燈我就想特登望下，咁我極目看去啊，全滿㗎啦，因為我已經買邊位啦。我 咁 我就 呢套喺日本係做咗幾耐到？ 佢好耐啦，我 friend 話三個禮拜啦。但三個禮拜、 OK 啦，但你話 但係我 全滿都好犀利咯。 係啦，但係我就睇禮拜六夜晚，咁所以有機會係全滿嘅，因為我係最多人嗰個禮拜六我先約到。 你嗰間院係叫做 係啊，嗰間院又新宿啊，對到正啊爆啊，即係等於你 I I Square 咁啫，係一定爆。咁我一望極目看去嗰幾百人，起碼就唔係全部後生仔嘅，係好多反而係啲即係四廿零歲兩公婆，不過就冇小朋友。即係睇呢套係咪 日本咧？即係佢睇戲或者睇劇，即係睇劇意思係話劇。其實嗰個文化好深， 係。 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所以佢哋唔會話個戲院直冇人睇，唔會去到咁嘅。 明白。 唔會去，甚至佢有啲係做二輪影院咧，其實有一定嘅人入座，我覺得。 係，明白。 即係嗰啲就未去到全滿咧，但係你會發現，點解都二輪咧？點解？我都有唔少人睇，即係人哋嗰個欣賞電影個風氣係強好多，所以佢哋嗰啲同埋佢哋有支持自己，即係自己國內嘅作品咧。 嗯， 即係佢哋可以自己嘅作品票房可以高過荷里活片，根本 嗯 唔需要用任何政策嘅人哋，冇政策令到咁，佢係自動，佢哋就係咁。 嗯， 咁所以呢啲係冇辦法，人哋個 即係對嗰個文化 歸屬感強啲咯。 唔係，其實佢係嗰個藝術欣賞能力本身，佢普及嘅人係高啊， 明白， 主要係高，係啊，普及嘅能力，即係佢都分到，即係可能荷里活片，咪唔會話啊嗰個國內片又唔抵睇啊，即係成日用啲抵啊，成日覺得抵睇啊，咩抵咩睇，即係咁計嘅咩？好唔好睇咪你中唔中意睇嘅啫，係咪先？咩冇底睇嚇？即係一人兩人一景啊 ，cheap 啦，係嘛？覺得唔係嘅，唔一定嘅，係咪？係咪即係哇？復仇者咁成棚超人就底睇啊？呢啲諗法就唔要得嘅。係啊，或者覺得喂睇西片抵啲嗰啲咩？人哋邊會咁樣諗？傻去睇咯，即係呢啲係好低級嘅諗法嚟啊！老實講，即係你非法係咪鏟光你個頭叫佢抵？系咪好似阿将军咁系嘛？边度你剪埋叫底啊？系系咪？唔系啊嘛，你系要整完靓啊嘛。可能系啊，嗰、那个人就同你穿咗穿咁，但系可能穿完系靓嘅，咁唔系叫剪得越多越好系咪？非法都系咯，咁边有咁计嘅啫？系嘛？即系哇，自助餐哇，嗰碟铲人啲虾食嘅，即系你咪低级。系咯，即系其实人哋就唔系啊！你如果你去下日本，我唔知有几多人去日本咧，系有入戏院或者入剧院嘅即系习惯，好多人会唔会嘅？佢会觉得去日本做咩会戏院睇戏？虽然睇戏或者嗰套戏香港系有睇，但系你佢唔系睇戏啊，系睇人哋点样睇戏啊？人哋嘅戏院系点样？嗱，剧院系唔同啦，更加直接，因为唔同噶嘛。啊，到底日本人佢系点样嘅？咁我发觉佢哋即系嗰啲。如果嗰啲劇係俾受仔睇，你睇下佢哋係唔會覺得係帶受仔入場睇係嘥錢。 嗯， 佢哋反而係一個真係帶嗰個入去，咁係當一種文化嘅培養，一種修為。咁人哋唔會覺得話哇好貴，係好貴啊！同你講喺日本睇，尤其是睇嗰啲舞台劇啊，但係佢哋唔會，即係人哋唔會咁樣即係諗呢啲，即係覺得唔抵啊，唔值啊。咁佢哋好 appreciate 台上演出嘅。嘅人嚇，即係嗰種台上台下都互動咁，即係你喺香港都好少嘅，真係係啊！你睇香港即係你做話劇啦，有幾人睇啊？係啱啱係啦。咁同埋人哋都擺喺同樣嚇，你講你呢間院隔離，其實應該就係有一個咁嘅話劇場，人哋係啲好喺好好嘅地方度安排有話劇睇，唔係香港要去牛池灣 嚇， 係嘛？即係你諗下，政府都唔會俾啲即係你呢啲劇團去到啲好嘅地方，你根本唔會做得起一般嘅劇團都係，除非你詹瑞文咁咪得咯。 嗯， 係咯。咁你一般嘅話劇團，即係嗰啲話劇團已經有明星喺度㗎啦喎，裏邊即係有啲叫做演員啦，即係大家識平時喺電視有見開嗰啲都係只不過去葵芳啊啲，即都係嗰啲地方做，係咯。好幾次我都想去睇，但係哇，真係啲時間又唔啱啊！即係佢可能佢真係做幾場就冇啊。系咯，咁如果你话佢系喺文化中心或者喺艺术中心，咁啊梗系一定会去睇啦。咁但系即系你会发觉冇嘅，你总之整下香港人就系、是，一般你冇乜机会去想学呢样嘢，你都唔系好有机会俾到你。即系你要好专登，因为系咁人哋唔系人哋好方便就可以欣赏到一套即系话剧啊，或者 musical 啊，或者系或者戏院咁，人哋都会有即系。总之人哋唔同嘅，其实好值得大家去旅行嘅啫。你其实唔系值得睇啲明星，乜大家唔厌嘅咩？啲明星仲或者 shopping， 其实睇下人哋喺嗰度嘅人系点样生活，其实呢个先系最值得睇嘅嘢。去下啲街边地方食， 风土人情咯、啊。 系啊，你去翻人哋普通人食嘢嘅地方，甚至乎嗰啲工人佢哋食嘢嘅地方，佢啲定食系点样嘅？可能1000 yen買咗飛，咁就有個餸，跟住咧原來飯係任裝，嗰啲自己裝嘅啫，有個飯煲喺度咁自己裝嘅啫，唔係你以為佢會 serve 你？咁即係呢啲咁，大家又有冇試過咧？其實冇㗎，你肯去就喺條街度嘅呢啲，或者係捐窿捐罅，即係總之揾啲即係人哋地道嘅。嘅鋪頭去試下，即係唔係下下要試啲全部都係 旅客嗰啲， 係啦係啦，好豪華嗰啲啊，嗰啲當然都要食下嘅嚇。咁但係除咗之外，其實好多係啦，即係當地人點樣生活，所以當地中國人點生活，你有冇問過咧？會唔會走去啲夜晚開通宵嘅食肆？你試下同嗰度啲職員嚇，嗰啲開通宵，你試下同佢用國語講嘢，你會發覺佢哋係中國人嚇，或者甚至乎啡粉。即係如果你試下用中國語同佢講，佢會原來識講中文，但係你千祈唔好有日本客喺度嘅時候啊， 佢會俾人炒魷，你冇曬人嗰陣，你漏去用翻中文傾嘅，佢會講下俾你聽，其實日本生活其實幾困難。咁其實去旅行嗰呢啲先係最值得睇嘅嘢。 係， 冇錯。唔係去即係影名勝啊，買 shopping 啊，買廁所板啊，買係。 啊，即係買龍角散咯，係啊，咁樣嗰啲。 嚇？邊個啊？買咩啊？ 龍角散又話 係。 龙 角散，唔系呢啲啦，唔系呢啲啦，总之去了解一下即系日本嘅文化，其实佢系点，系咯， 嗯， 试下夜晚十二点咧收车嗰日去逼下车吓，我真系濑过嘢啊，大佬真系，真系黐住块玻璃喐都喐唔到啊，大佬， 哦， 所有拎住嘅嘢系唔使拎嘅，因为逼到咧啲人唔会掉落地嘅，同你讲， 哦，明白， 你拎住啲嘢可以放手嘅，唔会掉落地啊，逼到咁，唔知有冇不打有冇试过， 即系临尾嘛系嘛，即系临尾赶尾班车翻去系嘛， 十二点我到。就係咁，咁大家真係睇就睇得多啊，睇睇劇都睇得多，啲動畫都有講過，大家可以試下嘅先。係係啊，又即管去睇下啲日本嘅係學生妹，睇下咩樣嘅。又可以睇下咧，佢即係你去下呢、這個睇下啲洛麗塔啊，即係洛麗塔裝嘅店咧。你睇下去買洛麗塔裝嗰啲係幾肉酸嘅嗰啲啲人，啲店員好靚嘅，但係幫襯嗰啲咧，哇！真係極品，即係你會發覺原來係咁嘅嚇。 嗯 咁大家唔知都唔會去啊，冇理由。喂，男人老狗做咩走去 Baby 嗰度參觀？點解唔可以 Baby 係佢個品牌嚟嘅，即係啊嗰咩啊？我覺得嗰套戲嘅咩？即係講啊邊個着洛麗塔裝好出名嘅咧？嗰套粉紅色洛麗塔裝係。即其實嗰個品牌就係 Baby， 即係你有冇去過 Baby 嘅店去睇過？雖然嗰個係一個 suppose 一個女人嘅店嚟嘅，但我都有睇過。咁我睇下嗰度啲人係點嚇嚇咁你去唔係睇呢啲嘅咩？我唔知道大家去旅行睇咩嘅。係係咯，即係你都係去想睇下人哋嘅風土 啦， 生活啦。即係我即係你要了解就係原來西人嚟香港，佢都係做呢樣嘢嘅，所以佢對你呢啲咁嘅咩大商場啊。咩賣啲咩 LV 佢一啲興趣都冇啊！佢反而咧中意去翻你哋平時食嘢嘅地方，茶餐廳或者去啲即係 雲吞麵啊、 老廟 啊， 係啦，或者有啲拜神佢都想睇下喂係點嘅，即係佢就係想了解翻你呢度嘅風土人情，你嘅生活係點樣啊嘛？ 冇錯， 唔係去睇嗰啲即係你假咁做出嚟好靚嗰啲嘢，佢嗰啲佢靚過你啦，佢想睇、你啲商場好渣啫嘛，係咪？你嗰啲名店。算吧啦，佢屋企樓下嗰間仲要做緊特價，佢嚟呢度買，即係大家明唔明嘅咧？做旅遊局嗰啲人明唔明嘅咧？係啊，下次去日本其實有睇唔完咁去睇嘅，即係如果大家淨係睇名勝，當然一嘢可能你一次已經睇曬啦，上曬嗰啲咩塔密塔啊，去曬所有嗰啲，喂嗰啲其實嗰啲反而調翻轉唔去都得㗎，調翻轉係啊，睇下啲係啊，即係睇下啲文化嘢，其實好多展覽啊。好多免費嘅喎，仲要嗰啲展覽其實係 係 啊，即係有啲係 祭啊，乜祭物祭啊，或者佢有好多啲 有一個擺咗一個妙思林嘅嘢嚟嘅，電力公司搞，其實喺涉谷嘅啫，係啊，即係咁我當然都係屎不行走去睇啊。咁你話裏邊啊，人哋如果當係一個人哋帶啲小朋友咁去學一下一啲即係關於電嗰啲點樣產生出嚟咁，免費嘅，完全免費，真係好好睇。咁啊，唔知啊，即系其实我谂大家唔会想睇呢啲嘢，系嘛？唔知去旅行，大家个设定系乜嘢？系咯，系咯。咁啊，系啊，即系其实人哋就系咁啊。日本旅客、西人，其实佢嚟香港，佢都系想睇呢啲嘢。 嗯， 系啊。咁大家可以调翻转，你都试下咁样睇人哋啲嘢时候，你就会发现，即系原来系好多你未见过嘅嘢，同埋你会更加了解到日本人系点样嘅文化。 系。 啊 ，OK， 咁不打仲睇咗啲乜？除咗呢度， 咁就到第二晚啦。系啦，另一出就话题作，其实应该调翻转啦。我就原本礼拜五我想睇先嘅，不过咧礼拜五我去到咧就买唔到飞，就爆晒。 即系细啲嘅院做嘅啫。 系啦，佢呢度真系细院，咁就冇话 睇嘅咧。 咁花啦。咁我第一次咧就系去翻呢个上野啦。上野就係嗰個叫做有個都幾大嘅，其實叫做咩 咩仲如唔知我记得个站名，好怪嘅。 喺个车站附近噶啦， 但系就佢唔系上嘢嘅，即系上嘢下一个站，咩仲如唔知咩，但系好近嘅啫，即系行到嘅。即系你如果唔晒咧，你食住食饱咁样行，你其实五六个街都行到嘅。系啦，佢中间又有个都几大嘅商场，咁入边有间又系 TOHO。咁就 TOHO 上嘢咁，所以我兩次幫襯都係同一個院線 拖河 ，OK， 係都係拖河。咁而我第一禮拜五買唔到飛直頭，咁我就估唔到，因為我就都預得幾慢。我睇網上查九點半，咁我差唔多搭九點五咁先斯斯然行過去，行到過去點知真係爆到剩翻最前面嘅一個位咯。咁我諗住個 friend 噶嘛。咁呢個 friend 又唔係識日文個 friend 喎，呢個就係我香港同我一齊去嗰個 friend。 呢個就唔識， 呢個唔識日文嘅，所以唔識日文先睇屍殺啊嘛。 我明白。 大家水對水冇所謂啦，屍殺溝片咁啊。因為原本咧，我睇過發行啊，就算而家有發行噶啦，香港就肯定十月未做。咁同埋你見我啱啱就發過，原來咧中秋佢喺 The Grand 咧搞一場就特別場。就係優先就係、是但係買飛嘅，即係唔係話送俾人睇嘅。咁而咧就話勸喻你啊化妝入去就叫中秋先一班。 當 Halloween 係啦，當 Halloween 咁樣就話叫中秋咬喪屍。咁我估分咗可能到時又派月餅咁樣，血淋淋血月餅咁樣有機會咁啊。咁啊有場咁樣嘅特別優先場。咁實情就十月尾做。咁而佢個發行個宣傳咧。都是話拍緊殭屍片，就遇到真殭屍，個導演就係啊，個導演就決定唔停機，係啊，喪屍。 殭屍係 殭屍係跳嗰啲，我哋係喪屍 zombie。咁啊，拍喪屍片遇到真喪屍，導演無良導演就唔停機，就照影就影住嗰啲喪屍殺曬佢啲劇組人。 鬼喎，原來都唔係咁嘅。 係啦，啊睇完就發覺原來呃鬼，其實套戲唔係咁嘅。佢原來咧英文名咧就叫做 One Cut of the Dead， 咁一開波咧， 到底 係啦，一開波咧就真係一開波就已經個女主角同埋只喪屍第一個喪啊，就已經喪屍行咗埋個女主角度， 嗯， 咁點知個喪個女就喺度嗌啦，跟住又多佢嗌乜爹咁樣，咁嗰個喪屍真係會停，停咗度唔喐，咁啲音樂就會停咗。咁然後隔咗幾秒又會有音樂翻，咁個喪屍又喐翻，咁佢就乜爹咁個喪屍又會停嘅。咁就叫做玩咗三次咁樣用啲音效咁樣，但係呢個過程呢都係長鏡頭啊，即係而家一開波呢個鏡頭都係影住佢。咁用呢個鏡頭呢跟住就個鏡頭掹後啦，咁原來就見到其實現場 拍緊戲， 就導演拍緊戲嘅。咁個導演就個男主角出返嚟啦，咁而嗰、那個呢、這個女主角同埋嗰隻喪屍就係、是叫第一男主角同埋第二男主角噶，咁然後咁樣拉歪知道係拍緊戲，咁拍緊戲之後咧就個導演就鬧個女仔，就話會啲戲好屎喎，咁你吔屎啊你咁樣，咁跟住就躁狂嘅，拍曬嗰啲台咁樣，有咩你未玩我啊？你咩玩我啊？咩套戲好緊要？ 阿李思捷嗰時做 係啊，咁啊，跟住嗰條女又有戲喎，喊喎。忍住忍泣又唔敢同個導演嘢咁喺度喺度係咁點頭，咁跟住後屘導演就揮袖而去，咩咁樣走咗，咁於是佢就自己咁，然後個鏡頭就跟住 follow shot 個女主角，咁個男主角又 即係佢冇停過個鏡頭一路去， 而家都冇停啊，一直啊由第一個 shot 啊，即係套戲播完個冬影 到底啊， 係啦，過完個冬影嗰個富士山咧，咁啊出就係呢個鏡頭啦，跟住佢就跟住 follow shot 上咗去就揾咗個。其實就開頭以為嗰個大嬸係化妝師，但後期先知原來佢係導演個太太嚟嘅，得唔得？總之佢喺片場度出現嘅，咁、那個嘢一輪日文，咁我嗰度有少少唔係太明啦，但我都係咧啲安慰佢嘅説話，咁、然後就誇啦，咁但係嗰段時間咧，砰就出邊有怪聲，咁、然後就嘩聲好大嘅，嚇嚇觀眾，嗱成個鏡頭都冇停過噶，然後就揈咗埋去嗰邊望嗰對門冇嘢喎。食翻過嚟，咁啊三個人繼續講嘢，即係男主角、女主角同埋嗰個阿嬸 ，OK， 跟住然後講關係之後，突然間再見對門，哇！咁就第一隻喪屍黐咗埋去個窗度 ，OK， 咁然後跟住開對門，哇！個喪屍就真係喪屍樣，嘔曬嘢嘅，咁然後啊，其實我講漏咗，仲有個人嘅，即四個人嘅，嗰、那個就係、是長記。即係嗰啲負責打板嗰啲四眼嘅，得唔得？你個樣個宅男樣嘅，咁啊嗰個長記就跟住就衝咗出去，就同嗰個喪屍鬥前，咁跟住個鏡頭咧揈翻埋嚟，咁啊三個人度叫啦驚啦，咁啊俾觀眾感覺覺得係或者係遇上真喪屍啦，然後再揈翻出去成隻假手係好假嘅，即係假個昆汀塔倫天奴嘅飛咗落入嚟，跟住成扎血就拉歪揈入嚟， 跟住全部人染曬血，跟住個鏡頭個鏡頭個面都有啲血跡啊， 嗯、 然後又翻個全部一縮過啊，跟住咬咁樣嗰、那個長記已經執冇隻手啊、 嗯， 即係斷咗隻。即係俾人撕落嚟，咁跟住就咁啊好痛咁走埋嚟攬住佢，咁之後跟住就跌咗埋去就死咗啦。跟住然後又散開嗰、那個、那個原本只喪屍嘅山對門，咁跟住一輪鬧驚訝鬧位嗰陣時咧，咁啊暗索呢度咧，原來個收音師喺坐咗喺度，佢就好冷靜，唔知點解冇解釋㗎。咁然後就揈翻過去啲人喺度叫嗰陣時，當佢哋喺度驚，唔知咩事啊！嗌導演嗰陣時咧，嗰、那個場記起翻身啦。因為佢俾人咬咗嘛，佢咪變喪屍咯。咁佢單手又嚟咬咁樣，咁但係因為單手咧，又嗰陣時都棘住喺啲欄杆度，出唔到嚟咁樣。跟住伸隻手，但係得一隻手嘛，喺度找佢。 佢有冇 同佢 補翻個喪屍裝嘅咧？當時有。 邊個？變係啦，補咗啦。即係當起翻身已經喪屍樣啦，即係灰曬啊，又啲眼又流曬血咁樣。咁跟住咬咁樣，跟住一輪左撞右撞，有啲 get 嘅，又搵啲棒球棍扮佢啊，跟住又打咁樣。跟住由呢度先見咧，嗰個收音師突然間好冷靜，就無端端出咗去對門度。咁跟住然後就佢又唔驚喎，又唔成喎，咁冇解釋啊。咁所以你都好窩嘅，咁即係個感覺啊。跟住出咗去之後咧，然後就導演出現啦，導演走翻出嚟。然後導演就話：，哇，唔好停機，照佢咁樣。跟住就導演自己揸咗部機，就執住影住。咁但係問題咧，呢、這個情況咧，其實就有兩部機啦。點解咧？因為我頭先講過，一直都一 shot 到底噶嘛。咁、嗰個其實背後影緊嗰部機，其實就喺鏡頭邊個揸，其實唔知噶嘛。即其實係有人揸緊部機影緊呢個一 shot 到底。咁而家導演走咗出嚟入鏡，而導演自己再揸部攝影機就影緊戲入邊嗰啲人。咁、所以變咗其實就我哋睇緊嗰個係一縮到底嗰部機，但入面係見到導演揸住部機，得唔得？就會出現咗咁嘅情況。係啦，咁而導演就係做咗啲變態又話咩？喂，我導演你嗌親唔可以停咁樣就好正好正啊！咁跟住見啲喪屍喺度咬啊，咁啲喪屍就好窩嘅。當你擁低咗個人啦，譬如擁低咗個道具啦，咁係咁找佢，跟住佢就係咁逼啲血咯，跟住係咁刮啲內臟出嚟咯。嗱、玩呢啲嘅，即係玩呢只嘅，好窩嘅。咁跟住然後 好假嘅喎，你話係好假 的。假係啊，但係窩大假㗎，即係嗰啲嘢好流嘅，即係一搲咁有劈嘢咁樣炸血漿咁嗰啲，當心臟咁啦。咁啊劈咗出嚟， 好似係膠嘅咁 咯。係啊，係啦，係啦，好即係好窩嘅道具咁樣。咁於是就咁樣，咁後屘帶佢就真係一個場景嘅啫。佢頭先就我咪話上咗樓啊嘛，跟住然後就。追住佢咁啊落翻去，跟住後屘咧就佢哋發難啦，就踢咗個導演出去出邊，咁啊導演又踢咗出去，咁但係個鏡頭仍然跟住女主角，咁女主角好驚啊，走到落下邊又遇到原來又有個人已經做乜嘢啦，好似嗰個你當係唔知又第二個又有啲道具嗰啲人員，咁跟住又跑出去喺個草叢度，又跟住圍咗嗰個片場。咁一個圈，跟住出到去就已經有兩條死屍瞓咗喺度，然後就跌低咗，唔係佢喺度上咗架車度先嘅，想開車走，點樣開車走就再喺個車度個擋風玻璃又啪一條喪屍，咁跟住後屘啊 kick 啦，咁啊爆玻璃又唔得，又走翻出嚟，咁跟住又喺個花園度，跟住然後就走上天台，咁然後總之經過幾次都係咁樣玩一個咁樣嘅 circulation 喺嗰個片場嘅啫，咁但係就不停有人死啦，開始，咁啊頭頭尾尾其實佢咪好多人嘅啫，我講得誇咗嘅，其實應該來去死六個人嘅啫，我數過。系啦，即系我有啲重複咗，其實來去都嗰個人嘅，即系佢轉翻過嚟喺個樹度見到條屍就係一開頭嗰條屍嘅啫，即系唔係話好多喪屍嘅。咁而跟住後屘又入翻去，咁跟住玩到上天台之後咧，就開始搏嘢啦。就第一人性搏嘢咧，就個阿嬸本身好柔弱嘅，但係最後就擔起頭家，拿咗兩個斧頭，雙刀火雞咁樣就過去啊！我哋一定要站起來咩？咁就咁衝埋去就劈啲喪屍嘅。咁但係之後咁啊搞咗輪個阿嬸叫做一個擋全家就救咗男女主角啦。咁但係嗰陣時呢三個人都成身血㗎啦，即係好典型溝片拍法。咁而就當佢叫做擋咗第一波攻擊，發現女主角隻腳係比之前，因為佢女主角跌低過，跌咗落去，係啦咬咗啦。咁於是就人性博弈，就影住近鏡個阿嬸就即刻要殺女主角。咁女主角驚，佢自己未變喪屍殺啦。咁佢就驚。跟住縮，冇啊冇啊，咁想劈佢嗰下咧，男主角原來係對女主角有情嘅，咁男主角一個斧頭就搞掂咗阿嬸，咁啊插咗個頭度，阿嬸就瞓低咗啦，得唔得？咁啊跟住男主角再攬埋佢咁嘅嗰下，點樣攬埋佢嗰下咁一輪又有啲愛情嘢之後咧，下個鏡頭，哇咁樣男主角就俾人扯低咗，咁啊得翻女主角啫，女主角就跌，就由天台跌咗落地下，跟住又關匿咗入個倉。 咁到底邊個仲揸緊機影緊啊？ 嗱就係咁啦，一直都有個依個隱藏人嘅，冇解釋。 咁咧都跟住 follow 啲嘅。咁但係我頭先講漏咗，佢每次殺人咧，導演都總會走翻出嚟嘅，即係意思個鏡頭入邊會見到導演又喺佢側邊走出嚟話好正啊，哇繼續咁樣得啦。 即係導演係從未賴過嘢嘅， 係從未賴過嘢，但係又有喪屍追導演嘅，不過導演又揾啲腳啊單腳彈開佢，係總之冇賴嘢，佢冇嘢嘅。咁然後之卡咁啊，然後就跌咗落去，佢匿咗個倉，咁然後就已經有啲暗示啦，個倉咧。前面是有个星星的血红符号的，即是用啲血咧整咗个纳粹十字咁样嘅，啊唔系纳粹，即系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咩魔法阵啊，魔法阵咁样嘅样嘅，即系嗰啲一个星星五芒星交圈咁样，系、啊，即系我讲得唔好啊，即系搵血做嘅，咁有个咁样嘅 icon 咁样，咁冇啊，特登个镜头扫一扫，咁啊匿入仓就玩咗一个匿埋，揞住个嘴，然后就借近镜影住个条女啲惊样，跟住慢慢开门。跟住喪屍只腳佢就見，就慢慢行入嚟，佢就揞住，即係好似啲傳統中國殭屍咁樣揞住唔呼吸，啲殭屍睇唔到咁啦，即係玩呢只。咁呢度又玩咗幾分鐘嘅，咁啊，總之好驚，啲音樂好勁，咁跟住只腳就走咗埋嚟，近鏡見到只腳啫，流曬血嘅，咁但係就喪屍見唔到佢，咁走咗啦。咁跟住條女又出翻去，咁佢又 follow 住條女出翻去，咁出翻嚟嗰下咧，咁啊出到嚟望翻上天台咧，頭先個男主角咪俾人扯低咗嘛。咁見到男主角企起身啦，咁但係已經變咗喪屍啦，即係已經係企喺度，咁樣。咁女主角見到男主角咧，又嗌喎，咁佢自己又走翻上去喎，咁啊上翻去咧就個男主角咁啊，你變咗喪屍咁樣，即係有啲咁樣抖抖纏纏嗰啲嘢，跟住然後 keep 垮，咁啊最後男主角都失控啦，即係失常性啦，又衝埋去度，咁最後啊整咗一輪，又打咩打咩之後，跟住最後一刀就男主角個頭就喺個鏡頭面前劈走咗，一扎血，唰咁樣噴泉咁樣。跟然後再個鏡頭拉歪，其實呢一個 shot 阿導演又係拍緊嘅。跟住個女主角揸把斧頭就話：你拍夠未啊？跟住住個導演站，跟住個導演就一路走啊，冇啊冇啊冇，跟住跌咗落個一個有個跌咗落某一級啦，個鏡頭就影唔到導演嘅。但係就女主角跳咗埋去，就企咗喺度，係咁劈係咁劈，跟住啲血就係咁逼上嚟，咁啊見唔到佢劈個導演嘅。但就一路劈啲血就喺下面射上嚟，咁、那個感覺就喺度劈殺緊個導演咯。咁然後就劈完，成身血，條女即係都有啲模糊啊。跟住就有啲猶如驅殼咁樣慢慢行，慢慢行，咁樣行咗去個天台某一個位。跟住個鏡頭咧仍然係一縮過噶，鏡頭就拉歪，好似有個接向上。即係嗰啲現場嗰啲搖臂啦，咁原來啊女主角企咗喺個魔法陣，咁、那個天台原來有個好大嘅魔法陣、就係好似頭先谷倉個符號，咁然後就一個 Y shot 就好似 top shot 航拍咁樣，然後就先出字幕 ，one cut 我 哋嘅。咁但係嗰個都係唔知邊個揸機影緊喎。 嗱，我就係咁啦， 因為嗰個冇可能可以無端端升咗上天㗎，如果嗰係人嚟。 嗱，就係、是、啦，你有 concept 啦。咁然後出咗之後 ，one cut of the dead， 跟住真係出咗 one cut of the dead， 然後真係播字幕啊，即係真係出翻曬嗰啲演員名單。嗰、陣時就啱啱37分鐘嘅啫， 係咯，未 好多人都以為真係套戲完嘅，得唔得？咁、然後一出曬字幕，真係出曬字幕，出埋正常嗰啲後邊唔睇嗰啲咩啊名記啊單座。 講整蠱到香港啲人，我肯定佢哋出就嚟咗場。 喂，真係有機喎、啊！我真係，因為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正啊、 因為我以為溝片嘛，我以為喂會唔會套戲其實係啊，其實係37分鐘溝片喎咁樣。 咁 我仲 睇曬，原來未完嘅都。 咁我出翻結果之後咧，然後化咗黑畫面，先彈個字就一個月前。咁然後就套戲變翻正常嘅剪接啦。咁剪一個月前咧，就係影翻戲入面嘅導演，就話講佢點樣個兜踎導演就突然間遇到個有錢佬，個有錢佬就好中意睇喪屍片，但佢就話咧，我中意睇啲好寫實感好重嘅喪屍片，所以我要求一定要一剔過，唔剪接現場，同埋我一定要指明要死幾多人，要幾多隻喪屍咁樣。咁啊，跟住佢仲話喺度笑話。冇人咁拍噶，好難嘅咁樣。跟住後屘就話咩？我有錢，夠幾多錢啦、啊？幾錢我俾你？咩幾多錢唔夠？咁最後就屈服咗。咁於是又埋班拍。咁跟住然後就開始就逐個角色介紹。咁其實佢精明嘅，因為一開頭嗰37分鐘，你嗰啲角色出嚟純粹 粹為咗死嘅啫。咁但係咧之後佢補完咧就會講翻啲角色關係啦。 即係嗰啲就係演員啦，唔係角色啦，嗰啲演員。 係啊，演員嚟嘅啫。咁其實就之後嗰一個鐘咧，即係套戲都係個半鐘啫，即係37分鐘係拍緊《One Cut of the Dead》嘅一套短片啦。咁而之後嗰個鐘其實係講緊《One Cut of the Dead》嘅 Making of。真係。但係當然佢就串住啦，即係串住，包括由佢選角啊，點解會揀呢個女主角啊？個男主角同女主角原來有少少冧佢嘅男主角。咁而嗰個阿嬸原來係點解係導演嘅太太？因為冇錢，佢就爭一個角色揾唔到人，於是揾佢太太做。咁其實原來背後咧就仲有一扎人嘅，咁就係喺個個短片入邊冇死到嘅。咁因為佢就話咧，原來表面你見到即係望落去畫面有八個人，其實背後咧。就係、是、有揸機個人，咁而攝影師背後仲有個攝影師個助手，跟住仲有一系列嘅道具人。嗰啲道具人就好好笑，就話點樣，因為佢 one take 㗎嘛 ，one 即係長鏡頭，咁一揈過嚟咯，佢就喺後面匿埋就抌啲血啦，跟住揾人噴血啦，跟住抌個家人。咁佢就一路玩呢啲，咁而個笑位就當佢真係拍，佢之前係操咗42次，即係意思佢喺個。工廠大廈又喺個球場度模仿 嘅原因咧， 係咁排位 嘅， 係啦，咁一路排位就有啲笑位啦，已經。咁其實到後期嗰個鐘咧，其實成套戲我覺得幾似喜劇之王嘅，佢係好認真地排練，但係中間撞咗好多戲劇效果，又會用日文講咗好多，譬如演員嘅。嗰、那個啲心路啲心酸啦、臨時演員嘅心酸啦，跟住道具組嘅心酸，咁都會玩咗好多。其實調翻轉去玩片場，即係啲低成本片場嗰種心酸，嗰、那個業界嗰啲苦況咁樣。佢又話反而玩呢啲投射，咁但係到真係剔嗰下咧，就好多意外啦。包括又停電啦、啊，跟住最搞笑就原來第一隻喪屍出現嗰隻咧，其實佢係自己偷飲酒，佢不嬲個醫生又唔俾佢飲酒。但係因為嗰一個道具咧咁啱有樂器就有支酒，佢係偷咗飲。咁佢點解一開波會嘔？就原來佢其實唔係嘔，佢應該嘔血嘅。但問題佢真係飲醉咗，就嘔咗落去嗰個場景度身。咁跟住佢真係飲醉酒咧，就變咗佢失控喎。咁變咗佢失控，但佢又做好隻喪屍嘛。咁跟住導演又要揾人箍實佢啊，箍起起身，跟住又要啲鏡頭，一個鏡頭一離開咗，拱醒佢咁之類。咁跟住又講佢點樣補位，跟住嗰邊又有啲道具又會整爛咗，跟住啲假人又啲血又唔夠，跟住總之有好多又停電，又爆對門又鎖咗開唔到，咁即係類似一系列嘅嘢，都係講緊去到最後真正煲機嗰37分鐘，佢會重做翻一次。即係之前嗰37分鐘， 即係佢喺個現場拍攝嗰個。 係啦，咁就但係又出現咗第三部嘅，因為 37分鐘都係做足37分鐘嘅。 就做多添，因為佢就會入面做緊嘅嘢。咁因為佢之後嗰一個鐘就唔係實時啊嘛，即係唔係一 shot 到底。咁佢咪可以入面做緊嘅嘢，出面就剪翻咯，即係平行剪接咯。所以更多嘅會比起嗰37分鐘，但係好好笑啦。包括佢入到去，咁原來第一下咪有下怪聲咧。其實嗰下怪聲唔應該出現嘅。咁點解呢？就因為嗰個人飲醉酒，跟住中咗個鐵皮度，咁所以中咗啊怪聲。 即係其實嗰啲係 accidental 嘅情況嚟嘅，真係拍嘅時候。 然後佢就係玩咗好多點樣解救，點樣解決， 點樣執生。 冇錯。 點樣蝦窿 嗰啲嘢？最好笑嘅蝦窿咧，就係佢原本上面天台預咗去到最後。個女仔會行到埋個魔法陣個位咧，佢部機會掛上個接，然後個接向上嘅。咁點知喺佢之前，我已經講佢第一次上天台咪有一輪打鬥咧，佢就一腳嗰、那個係啊嗰個師奶啊，一腳踢咗個導演，那個導演褪咗埋，佢就撞咗個接跌咗落樓下，那個接就爛咗。咁、所以最後 ending 咧，佢哋係要集合曬所有曾經死咗嘅喪屍 ，call 曬佢哋上嚟，就人搭人跌和殼。咁啊，即係變咗一個咁樣嘅最後打添團體精神，然後最後佢係再個攝影師擒埋上去，咁啊直頭做咗4層人嘅，即係4個人，跟住3個人、2個人，跟住最後攝影師咁啊打 住部機。佢係用人手將佢拉高，唔係用 跌和漢做個跌。咁、而嗰個跌和漢因為跌跌下又跌啦，咁跟住後屘又要咁樣，個導演又要嗌停，等一陣，俾多個表情嚟咁樣，等多邊嗰邊跟住跌後屘啊，跟住衝上去咁樣，咁玩咗一啲咁樣嘅執生。咁而最後真係拍到啦，咳機啦，咁啊大家放鬆曬，咁喺度笑，然後就咁完嘅。所以嚴格嚟講，套戲其實都唔係溝片，佢係一套喜劇之王，佢係拍溝片嘅 making of 咯。你可以咁講。 嗱，我唔知啊，係咯，即係一般嘅 正常嘅觀眾咧，就對 Making of 啊，導演嘅 commentary 啊，好有興趣。咁但香港嘅觀眾咧係冇嘅。O、okay? K， 即係佢買 DVD 翻嚟咧，佢覺得個 Making of 同個導演 commentary 係多餘嘅。咁我所以我唔知佢哋到時睇嘅有咩感覺。即係我諗咧，如果呢啲你係俾正常嘅，即係外國嘅觀眾睇，佢真係覺得好得意嘅，可能會。即係一套正式嘅戲乜，原來佢就係一個 Making of 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冇睇过一套正式戏系一个 making of 咁喎。 系 啦，当然你会知道，其实呢个 making of 都系假噶啦，相信 都系 一个 都系做嘅，冇错冇错。 咁但系我就个听咗都觉得好得意嘅，但系我唔知道香港嘅观众会唔会觉得得意咯，因为佢哋系唔中意睇 making of 噶嘛，本身 系冇错冇错。 我哋好中意睇噶，哇，点样拍嘅咧？到底佢嗰个咁嘅场面？而且原來流嘅錄幕嘅啫，咁即係你會睇翻個現場組，你覺得好笑啊，覺得好即係原來咁流啊，咁但係拍出嚟好型喎，咁嗰啲，咁但係呢啲我唔知點解香港啲觀眾冇咩興趣，係咁、啊、所以你話佢玩翻呢樣嘢咧，到底對香港觀眾嚟講有冇趣？對其他國家嘅觀眾嚟講，我肯定會覺得有趣，但係香港觀眾咧，我有少保留， 冇錯、啊。 當然，如果你入場嘅係屬於一啲。真正嘅即係中意電影嘅人，佢就覺得會有趣。但係一般嗰啲即係入去戲院都喺度不斷撳手機嗰啲咧，我就覺得未必啦。 好啦，冇錯。 甚至乎好多做緊影評節目嘅人，我都未必啦。係，因為佢哋自己親口講話最憎就係嗰啲commentary 同埋嗰啲 making of 嘅。我唔知佢點樣做影評節目嘅。係。即係我哋就視呢啲為即係了解套戲嘅最重要嘅 reference 啊。你就睇到佢拍嘅時候嘅，即係佢係點拍啊？了解到佢背後嘅一啲 concept 啊？點解嗰個 shot 係咁樣？有時你就要聽 commentary， 即係導演啊，佢哋會講翻，其實原本個構思唔係咁嘅，係點樣點點，後屘都係因為要就翻一啲 budget 嘅原因啊，所以後屘我哋改成咁啊。咁你先係真係了解到嗰、那個。製作其實點解會變成咁樣？咁但係對一般觀眾嚟講冇興趣嘅呢啲係啊，所以佢哋咪話我哋嘅節目係俾業界人士聽嘛。其實唔係嘅，我同大家講啊，對正常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觀眾嚟講咧，佢哋係討論緊我哋討論嘅嘢嘅。就算台灣內地都係嘅，佢哋嘅觀眾係討論緊佢哋點樣製作嘅。但係我唔知點解香港係即係得翻質從業嘅人有興趣咯嚇，即係睇戲嘅人原來對。即係睇對電影後面嘅嘢，其實佢唔係好有興趣知道。佢連套戲其實佢都唔係好想知道啦，唔好話套後面啲嘢啦，係咪？佢都未必有心機去了解，係咪？個字幕未出，佢已經走緊，係啊。咁我覺得喺香港咧，你話做完嗰三十幾分鐘之後，即係出字幕嗰下咧，我覺得真係整蠱到好多人嘅會。我相信你睇嗰陣咧，冇人離場嘅係咪？ 冇，肯定冇。 係肯定冇係咪？ 但 係我香港真係可能走緊一半以上嘅人，唔好出奇。你睇嗰啲西片都係嘅，即其實有多你都明知一定原有彩蛋，你都見到咧走緊一半人嘅喎。即係你平時你睇 Marvel 嗰啲走幾多到嘅？你會見到。 都有人走，明知有後面都落去都走， 幾多 係咯？仲要最慘，有時候有啲位逼咧，好似個氣氛搞到你唔走，阻到人咁啊！ 唔係你見到幾多成？走咗幾多成？ 都有一半 啊！一半係咯，係咯，起碼就一半咯，係啊！即係你明知一定後面有彩蛋，或者有其實有少少嘢會楞去下一套戲，點解都會有一半人會走咗嘅咧？即係你話平時啲戲唔知道就話，因為復仇者你都走一半，有冇搞錯啊？係咪先？講罪邊啊？ 明知啊嘛，你明知包保有啊， 仲 你唔係話估啊嘛，係 咯， 明知有走。 睇第啲戲走咗唔奇，我冇諗過佢有係咪？咁但係冇理由你睇呢啲次次都有㗎啦，係咪先？唔係有冇就鬧鬼佢咯，佢原睇冇咁，或者最尾俾你個好渣咁，你咪有啲人咁搞錯咁，就等耐得啲咁嘅站。咁但係都坐到最後嘅人係咯，睇一半，或者有時我見係一半都冇嘅，即係睇你係咩院同埋睇即係係咯。睇咩觀眾，即係走一半係起碼嘅喺香港，即係所以你咪睇到啦。我就覺得如果呢套戲香港上，我有啲矮矮地覺得嚇，同埋咧，對香港上嚟講，如果你個標榜啊話明呢套係喪屍片，或者話講到咧係喺片場度真係發生喪屍即係事件，係 咯， 咁 佢真係有啲呃入場喎，坦白講 嗱。 如果呢一套戏系咁，我如果你俾我哋睇完咧，我就觉得系有趣。但系我谂香港嚟讲，佢哋会觉得系睇嘢， 系啦， 睇嘢系呃 咁嘅心态， 系 系啊，冇错。 系，因为佢真系想睇丧尸啫嘛，你原来冇噶，哦，原来系戏中戏有丧尸，即系冇丧尸嘅，系一个丧尸片嘅 making of 啊，我谂真系戒灯咯，如果好多人啊，系，即对香港上嚟讲，佢 take 唔起呢个足嘅，系，咁但系呢个足咧，我谂喺日本就系佢哋觉得好得意啊，所以佢初咗系一个好细嘅放映，跟住而家变咗全国系嘛，跟住而家仲话蔓延到亚洲，即系唔同嘅地方嘛，佢哋而家一直话。咁香港係其中一個站啦，即係會有啦，咁裏面班人亦都冇咩明星咧，即係基本上就唔識嘅啦，即係啲人啲樣都唔係好好啦，亦都係。 係喎。係個女仔咯，個女主角就正常樣咯。 唔係嘛，都好似麻麻嘅啫喎。 唔係㗎，唔係㗎，如果睇佢都佢身形均稱嘅，即係佢又唔係話特別身材勁，但係話可以嘅，啲腳位嗰啲 OK 嘅。 嚇、啊？又 OK， 頭先你先話肥患。吓唔系喎，系咯、啊，我保留住先，系啦，大家，大家自己判断，我费 咁你眼光唔同， 唔系费事啊，大佬人哋以为得啊，等入场又我哋又俾人问候啊，大佬，你冇 正常啦，即系不如话 唔好 咁嘅啫， 唔好孭呢啲飞上身，呢啲你留翻人哋闹翻套戏，唔好变我哋做咩要受呢啲嘢啫，即系讲明先，系啲女唔得嘅 ，OK。讲咗先，唉，到时录到得咯，咁咪 OK 咯，系咪先？我话讲咗俾啲女好得，到时人哋又话唔得噶啦，系咪先？系咪先？你讲到啲女好索喎，大佬唔系，我哋唔会讲，唉，啲女好硬 讲咗入嘅，咁发觉都话可以，咁有惊喜咯。 系啦，肥环猪扒嚟嘅 ，OK， 你咁样系入唔系啊？都我几可爱咁，咁啊，我唔到咯，系最少唔会俾人问候我哋老母，唉，讲保险啲，唉，咁啊。好啦，咁呢套其实几有趣嘅一套 系回味好重，即系坦白讲， 即系同埋佢好特别嘅一套。 佢后边嗰个钟就其实少钟有雷嘅，即系你问我佢系即系讲到嗰啲片场辛酸，同埋拿啲片场即系嗰种临时执翻嚟玩嘅喜剧效果，所以真系几我即系我哋又觉得滚咯。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叫我啊拍过下嘢，咁你可能有啲位有啲共鸣咁样，啲打灯位啊、走灯啊、跌啊咁嗰啲咯。跟住譬如佢要出原来佢。殺導演嗰個咧，係導演匿咗落去啦，跟住噴走咗，即係有個道具瞓咗喺度，揾咗個飲管噴血嘅。 噴血啊嘛， 係。係啦，好笑，但係噴到自己歪曬嘅。 一般人係對拍戲點樣拍有冇興趣咧？首先，即係香港嗰度係冇嘅，我有同佢講，佢冇興趣知。OK， 即係我哋而家係覺得好過癮啦，係嘛？係。係啦，哇！點樣整嘅咧？嗰啲話 Terminator 點解佢可以整到？一半是机器因为原来假公仔咁点整啫系咯又或者是化几个钟头装扮咯即我哋睇就觉得好 amazing 嘅哇呢个好嘢喎可以整到咁真嘅咁即系到底一般观众佢觉唔觉得 amazing 我觉得佢哋唔 so what 嘅佢觉得系或者佢觉得睇嚟咁啊梗系假公仔噶啦唔通个真人劏开整啲机器落去咩咁即系佢觉得好理所当然嘅你试下整啊理所当然。系啊，算啦，即系佢乜都引起唔到佢兴趣嘅呢、這个世界系太阳之下无新事，你明唔明？咪特技咯，即系特技咁特技，大佬啊点整先？系咯，或者俾你会唔会谂下点拍啊？即系佢啊难就难在佢而家要玩一个一 shot 到底嘅戏啊嘛，一 shot 到底嘅戏就系你唔可以错嘅，你嗰啲所有嘅位所有嘢系唔可以错。咁但系你当时发生咗一啲。你意想不到嘅情況嘅時候，你點算呢咁係咪嗌咳由頭嚟過呢咁佢呢度就唔係啦，佢就用好多方法咧去補位， 堅持住。 係啦，其實咧呢、這個就係劇場，就係、是、drama。係 啱啱。 你做舞台劇嘅時候咧， 舞台劇， 每一場都有機會發生一啲情況嘅。 嗯。 咁你學做呢啲嘢咧，第一件事又教大家啦嚇，救場如救火，唔知道有冇聽過？係 啱啱。 救場如救火嘅意思就係咧。你有咩嘢人哋喺度發台灣啊，或者做錯啲咩啊，或者整有啲整有咩問題啦？個報警板冧咗都好啦，係你要揾啲嘢咧打到原場而接到氣，而冇得嗌咳嘅，因為冇嘅， 即係蘇物乾啊嘛，係啊，冇錯。 唯一嗌咳就真係除非真係火燭嘅啫，係堅火燭咁啊，叫大家快啲走。如果唔係咧，嗰個蘇物乾你一定要救場，就救場就如救火，好緊要。咁人哋發台灣或者人哋唔知整咗啲乜嘢，你就要接到，即係你要令到個戲可以接到落去。咁呢啲咁其實呢啲就平時咧舞台先會見到，咁佢可能 化咗呢樣嘢落去一個電影入面，咁佢去喺電影度，因為佢要一鎖到底嘅原因咧，佢就變成咗等於現場拍一個，即等於現場拍一個舞台劇啫。咁冇得錯嘅喎，都唔可以錯嘅喎。咁一有錯嘅就點樣補啊？點樣執生補位啊？啲人點樣去令到件事好似睇落去係唔覺得係有出咗問題啊？呢啲咁咁啊，係怪在呢啲啦。咁但係你本身對舞台啊、對劇場啊，都有少少認識或者興趣先啦。如果唔係，我諗香港觀眾真係難少少，即係佢哋對 drama 應該零認識，佢唔知道即係其實有幾難嘅，其實做舞台嚇。咁啊，呢套戲就其實可能係充滿咗呢啲啦，因為日本舞台係一個好重要嘅藝術，好多人都睇，好多舞台劇嘅日本係啊，同埋好多動漫題材嘅舞台劇嘅喎，最得意係嚇。你覺得我動漫題材點玩舞台劇？有機械人又剩，佢好多嘅竟然。即當然我嗰啲我就冇乜點入去睇過啦，因為即係我驚佢入面只係咁講嘢，咁我聽唔到佢講乜，冇乜意思。咁但有時佢哋有啲碟出過嗰啲咧，咁我就因為佢有碟啊嘛，咁我咪睇過咯，有啲。都係有趣嘅，咁有部分佢哋亦都將佢變成咗電視劇啦，但佢都係照喺舞台咁嘅形式做翻，不過喺電視即係用電視劇咁樣做，但係佢都搭曬景咁樣，好假嘅，咁大家都睇過好幾套嘅之前科幻，咁亦都有人將佢拍成電影咁都有嘅，即係本來舞台劇拍成電影都有，咁呢樣嘢香港真係欠缺咗少少。 冇錯， 香港唔係話完全冇，咁你嗰啲咩《我和春天》都可以個話係嘅，係或者呢個華麗咩啊辦公室啊，你上班族， 上班族， 係其實本來都係舞台劇，咁中間係咪好似上次話欣兒嗰度都係噶嘛，都係本來舞台劇，咁但係就嗰啲係一啲比較講正常日常生活故事多啲啦，咁你話玩啲即係例如啲咩喪屍啊咩呢啲題材，我諗你冇諗過喺舞台會有呢啲嘢係嘛，都喺香港啊。會唔會啲舞台劇係玩啲？我諗你諗都冇諗過。但係日本其實好多，好多好超常啊、好奇幻嘅題材啊，都會喺舞台度即係發生。咁因為而家舞台效果用好多方法做噶嘛，係咯，係咯，即係好多動漫都有改編做舞台劇版。咁所以就係啊，其實好精彩嘅。因為呢啲如果香港冇得睇，咁大家咪過日本睇下咯，係咯。如果大家有啲即係中意嘅題材嘅動漫，咁如果佢有舞台劇版，你都可以或者買隻碟睇下啦。佢之後都有出翻，有出碟嘅好多都係。你睇過啲《火影忍者》嗰啲有啊，哇，好正㗎！ 哦 ，One Piece 嗰啲嘢都係哦，一樣做到啊！嗰啲即係啲誇張爆氣啊，激光效果，揾翻啲投影啊、投射 點樣去重現佢嗰啲忍術嗰啲，因為全部係一啲即係用一啲舞蹈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舞台裝置去 燈光咯，係咯，靠啲燈光噴 咁啊，做得非常之精彩，好睇咁真係好好精彩，唔係講笑嚇。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如果未睇過，真係你睇過係你嘅損失咯，可以講係。即係尤其是你中意嘅作品啊，變成舞台劇咁，好多都好值得睇翻。當然有一啲做得唔好㗎。OK， 有啲好，有啲唔好啦，即係參差啊。咁大家可以欣賞啊。咁今次呢套就幾時會做咧？香港 十月尾。 十月尾都做。 是啊，十月廿六號好似係啦。 咁就會中秋嗰次就會玩嘢，整一次優先 場。係啊，優先場咁樣話中秋喪屍，咁啊亦都叫你扮下喪屍嘅。 十月尾我睇下佢係食翻 Halloween 啦，想係。 係啊，應該係啦。 都啱嘅，係咯。咁今次個發行公司就係咪唔係好大嘅啫？ 係啊，叫 Good TV 啊，我其實第一次見嘅。 係新啲嘅。 係啦，新啲嘅 ，Good TV 就咁叫。 即係夠膽死買呢套翻嚟都好搏下。 系啦， 即系我都戥佢一额汗嘅，因为我觉得香港观众未必受啊呢套戏。 系， 首先你冇星咧，已经唔知点样去 sell 啊。 系， 讲真啦，系，即系你要名气咧，即系我谂一般人唔会即系听过呢套嘢咯。 系， 即系你唔系你的名字啊嘛。 即系靠网上 嘅。你的名字 sell 到，但系谢谢你都唔得啦。你谂啊，谢你其实好劲喎，个名气喺日本。系啊，但系都唔得。咁你呢套点样 sell 咧？我戥佢有啲担心嘅，其实 系 咯。不过希望佢闹到即系食到 Halloween 呢个节咁唔同啦。OK， 即系有时间都好紧要嘅，系啦。即系你贺岁片，哪怕系如果俾你上得到啊，哪怕系一家大晒，应该都唔死唔到嘅，系咯。如果食正 Halloween 咁，可能大家当搞嘢咁，即系都几搞嘢喎。整套咁样咁睇下都唔出奇，亦都系咯。咁我都希望佢哋係今次 唔會係第一次，係最後一次發行。 不過三級嘅喎，原來香港上係。 係三級，係點解咧？加粗口係咪？到時啲對白係嘛？ 係喎，我甩頭喎，血腥嗰啲位咯。 嗰啲喂，嗰啲假到。 係啊，假到唔假嘅其實，但係佢係確實啊，而家係三級上。 哦。即係下次我哋可能咧整整佢講腸粉咧，裏邊好多甜醬嘅，擠到成身係，可能都要三級我驚。 係。 會唔會啊？啊！擠甜醬擠到成身咪紅曬咁，咪三級咯，會唔會？嗰啲假到咁喎、啊，大佬。係咯，老寫茄汁咁嘅啫，咁都三級。係。即搞笑喎、啊，成個咧又都去到。 嗱，佢嗰三十七分鐘入面又唔搞笑嘅，不過你覺得流啫，純粹係啊，佢好認真嘅啲人啲表情位。 O K， 但之後拍翻個 making of 就 可能三級都係即係費事之後俾人抽成嘅，同埋唔係嘅，有時咧你唔標榜係三級咧，啲人就反而唔入嚟嘅。 係，可能佢 即係你明明話喪屍片，點解咁低嘅，即係嗰個咁低嘅嗰個年齡限制，佢會覺得套嘢梗係唔係好恐怖啦咁，係啦，即係大家記得嗰時咧 ，Free Man 咧專登加粗口啊，配音啊，整到佢三級噶嘛。 O K。 係啊，即係所以有時三級。在某些片種恐怖片和鹹片呢即 是需要的即明明你套嘢話脫但是為什麼是 2B 的啫那他不是覺得不夠料是不是那跟住個主角爆他粗口那就即刻三級是不是很多時都是這樣的很多時都是這樣的不足以三級嘛因為他裡面的內容 是 因為他就這樣露點是不是好像不是三級、 現在好像兩點都沒事即係如果合乎劇情需要，當然你兩點嚟藏戲咁啊唔得啦。咁但係合乎即係啱啱換衫啊嗰啲咁樣係啦，合 劇情即係意思佢沖涼。 係啊，係啦，或者係咯，即係總之又唔係好刻意話近鏡咁樣特登 zoom 住個對波咁樣，咁你要掃到咁樣兩點都冇事，都過到骨。三點又一定唔得啦。 即係上次阿成龍嗰度機器之血啊嘛，個靚妹竟然露兩點，竟然都唔算兒童色情係嘛？即係劇情需要，因為做緊手術係嘛？系，即唔系刻意影佢喺度着外衣褲碌嚟碌去嗰啲阿 Selin 嗰啲咧，系嘛 ？Selin 嗰啲咧，系咯，吓，咁嗰啲啊即刻覺得唔得係嘛？啊，我唔知啊，其實好奇怪嘅。嗱 ，anyway， 咁啊谷三級其實係一個賣點嚟嘅，的確。咁係咯，呢套都幾得意，係係係咯，呢套幾得意。 得意，我覺得回味好重，同埋現場睇真係好氣氛嘅，即係尤其是當佢喪屍完咗之後，咁啊真係變咗就笑聲啦。咁頭三十七分鐘就真係啲人，我依一刻都以為戲中戲，即係我估頭三十七分鐘，我估都係最後會 cut 機嘅，即係可能去扮 cut 完見喪屍，然後再 cut 機，然後真係見喪屍，咁我都仍然係信化學，我諗住係三十七分鐘完咗，佢又喺個片場入面會遇到新喪屍，咁我就喺度等緊咯，咁我以為個 making of 就係影鋪排之後會見喪屍嘛，點知原來真係冇。咁啊，即係休咗一默咁樣咯，係啊，咁啊 ，OK。 我哋都等緊啦，到時睇下個走咗嗰即係嗰半咧，見到字幕就離場嘅人，我等佢好笑啊！ 有冇影評人出嚟喺度評話套戲得三十七分鐘？如果係啊，真係搞笑，露底啊！ 唔會啦，嗰啲影評人睇咗個電影介紹就出嚟講㗎啦， 出嚟講嘅， 佢邊係入場啊？好多都係睇完佢當自己睇咗㗎啦， 係。睇 trailer 咁睇咗。 教大家。啲嗰啲影評人得，以後聽沙灰全面聽我講完，你咪唔使喺戲院睇咯，好簡單啫嘛。我哋幫你做埋功課，係嘛？不打幫你飛埋去日本睇，係係咯，所以我哋真係業界節目嚟啊，真係係連其他節目都要聽我哋，因為聽完可以慳翻，唔使做功課啊，大佬。係啊，係嘛？戲院都唔使要戲翻嗰張飛，係嘛？幾抵？OK， 好，咁呢套推薦俾大家，好特別嘅一套嚇，原來冇喪屍嘅。 但我依度提提啊，香港片名亦屍殺片場合理啦，因為食翻屍殺列車啊，即係有嗰種感覺咯。但係日文譯翻中文咧，我個日本朋友同我講咧，佢叫做一屍到底。 邊度譯 咧？屍體個屍，即係佢將日文中文意譯咗佢。佢個名字就叫一屍到底。咁、其實玩翻就係 One Cut of the Dead 咯。咁其實我覺得又食得幾靚嘅。 即是他原本日文的名字是怎样的 呢不知道就是中文解释就是一丝到底。 他不是就是拼回那个英文字的吗就是拼音的吗其实读出来是英文来的嘛。 不知道。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 One Cut 不是的但是他是有个日文。 他有个日文的。 他有日文 的。是啊是啊解释了。 我唔使理佢啦，咁你到時入場都唔會理佢個日文名㗎啦，係咯。 係。 係咯。到時咪都係話睇呢套嘅啫，係咯。嗯， 有錯， 知道一咩一知道，唔係而家叫咩？香港叫 獵殺片場， 獵殺片場，到時話獵殺片場啦 ，OK， 嚇同獵殺列車冇關嘅，即係有關嗰度唔係喎，都係十月喎，係咪？唔係香港十一月好似係， 香港十一月 ，韓國先十月， 係 咯，唔知點解咧？嗬，其實應該都食翻 Halloween 做啊，嗰度就係獵殺帝國啊嘛，係咯， 獵殺帝 古裝同你玩喪先，係咯，嗰度都期待緊， 冇錯， 喂 ，OK， 好。咁大家入場啊，到時。